大家好，我是王浩怡 JW， 祝愿香港快点远离病菌，大家都要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心想事成， 牛年行大运。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了，第一个钟头想跟大家谈关于我们的预算案。大家知道一年一度的预算案就很快会宣布，下个礼拜三就会出炉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一直最近都发表了一些很多意见，他自己说他说今年度的财政赤字就将会是这个历史上最高的。初步估计就赤字会高到达到3000亿的，就应该破了纪录了。最近就有些计算数咧就系话咧，印花税方面咧收入咧就会较预期高嘅，咁赤字咧可能就会轻微回落，咁但系都系大概3000亿左右嘅水平噶啦。咁呢个陈茂波都会继续讲咧，佢就话咧就政府系会继续咧采取一个逆周期嘅措施啦，应使则使，咁同埋咧就系话要睇餸食饭嘅。咁点为之睇餸食饭咧？咁其实就喺预算案里边咧，大家最留意嘅咧都系每年咧到底有冇一啲所谓叫派糖嘅措施啦。咁派糖一般咧。指包括咗咩咧？就系、是、特别系啲社会保障啦，咁啊包括咗总援啦、高龄津贴啊、长者生活津贴或者伤残津贴咧，就会有出商量噶。咁通常咧就尤其是财政情况好嘅时候啦，咁亦都有一啲系宽免嘅措施嘅，例如咧系宽减差饷啊、退税咁样。咁但系今年咧就有啲消息讲咧，呢啲措施今年咧都可能系会减少咗噶啦。咁我哋要减甜啦，咁即系换之幅度啊，或者有啲项目咧可能都会系冇噶啦。咁但系到底？实情会是怎样呢？当然就是要到留到下个礼拜三，大家要看预算案公布才知道。我们看回今年的财政情况先，政府其实在去年年初至到现在就已经透过这个预算案，即是去年上一份的预算案和四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就推出了就超过3000亿的纾困计划，帮助一些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和一些人士度过时间。但是一年以来我哋經濟都暫時係冇乜即係特別嘅起色啊，咁而且預計咧，今年嘅經濟增長咧亦都會出現一個負數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到底我哋嘅預算案啊，或者我哋嘅儲備應該點樣用咧？咁？咁喺新一份嘅預算案裏面咧，就財政司司長經常都講啦，就話要睇餸食飯啦。咁亦都係話咧，係加糖係有啲難度嘅。咁但係亦都要點樣照顧到社會嘅需要咧？咁大家知道咧，香港嘅失業率咧，其實而家呢度都係上升緊嘅，而且好多中小企咧仍然喺度繼續掙扎啦。咁到底我哋有我哋嘅儲備啊？而家我哋嘅儲備咧仍然有大概都有8000亿咧係可以用嘅。咁到底應該要點樣用咧？同埋咧，到底點樣先真係叫用得其所咧？咁大家如果對呢、這個即係我哋嘅財政資源同埋我哋 財政儲備應該點樣用呢，或者預算案裏面呢應該要點樣去做一啲針對嘅措施呢，係對抗我哋而家咁樣嘅經濟衰退同埋咁困難嘅環境呢。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可以發表你嘅意見嘅。咁稍後呢都會請嚟一啲唔同界別嘅人士同我哋分享下呢佢對於財政預算呢到底有咩期望呢，或者希望財政司司長做啲咩嘅措施去能夠疏解到目前嘅民困呢。咁咁呢方面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我哋電話係1872311。咁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返嚟再傾。 有冇听过全义小学有个全义农夫？ 其实我就用咗生存个全嘅，全义即系全有任意啊。你讲农夫系咩意思呢？其实农夫系有一种心耕细作嘅意思啦。我即系一点一滴希望贡献喺学校里边服务小朋友啦。 唔该晒，愿意为学生扮鬼扮马嘅中华基督教会全员第二小学校长林日龙，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专访呢位全义农夫。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新春呈现，英国广播公司周末节拍。 在最后一集周末节拍，英国 BBC Radio 1继续邀请一班歌手上台献唱，当中包括 Rita Ora， 还有自弹自唱的 George Ezra。 演艺盛会周末节拍，星期六晚11:00，星期日下午1:00，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咧，关于咧即将会发表嘅预算案嘅，咁咧就预算案咧预计就下个星期三咧，即系24号就会出炉噶啦。咁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喺事前咧就发出咗好多嘅唔同嘅信息啦，咁啊包括咗咧就今年嘅预算案咧就可能要减甜啊，咁啊即系话咧就好多以往嘅派糖啦，叫做一个措施咧就可能会减噶啦。咁而且咧就好多嘅开支咧，即系可能都要睇餸食饭啊，即系好多开支都唔能够继续咁大手去派噶啦。咁啊，但系到底咁嘅情况之下咧，继续即系如果系用咁嘅措施嘅话咧，到底能唔能够帮助市民能够渡过而家嘅难关咧？咁咁啊，欢迎大家咧就打嚟1872311同大家倾下嘅。到底你对预算案有冇期望咧？或者到底你嘅期望系乜咧？咁希望你打嚟咧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好啦，咁嘅时间里边咧，请嚟咗第一位嘉宾咧，就系社联总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议黄和平咧，同佢倾倾今年嘅预算案先。黄和平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啊，我哋而家睇到咧就陈茂波咧就喺呢个即系预算案公布前咧就见咗一啲政党咧，都有啲团体啦。咁大家都开出咗唔同嘅要求嘅，譬如话包括咗要派钱啦，或者派消费券啦，或者退税等等，要求就好多嘅。咁黄和平啊，你哋社联嗰方面咧就咁咧关注啲弱势嘅社团比较多啦。咁喺呢方面咧就即系按照陈茂波嘅讲法咧，就可能今年咧就好多嘅所谓派糖嘅措施都会减噶啦。咁你哋初步你哋所知道嘅，你有啲咩期望，同埋你觉得呢啲咁嘅派糖措施如果减咗啦，对于基层嗰方面系咪有影响咧？咁 好啊，我觉得件事咧，其实应该分开两边睇啦。咁第一，我估即系局长佢而家决定即系减少派糖措施，咁基本上都系即系觉得政府而家有经济周期差嘅时候，咁佢冇钱，咁所以就要即系山水喉啦。咁但系即系我哋本身觉得即系政府其实有个角色咧，就喺个经济周期差嘅时候咧。佢要用一啲所謂逆周期嘅措施咧，即係令到個經濟可以即係繼續有一個即係消費啊，或者有一個即係活力啦。咁所以本身即係我哋覺得其實就即係而家政府因為個做法通常咧都係反而水浸嘅時候咧就派錢，咁但係咧到即係經濟差嘅時候咧佢就山水喉。咁我哋覺得其實應該調翻轉嘅，即係水浸嘅時候佢應該就係即係反而就係積谷防饑啦。咁但係到即係到經濟差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應該係要即係反而就唔應該山水喉。是应该要即是擴大個開支咧，嚟令到個經濟周期其實可以即係減低個衝擊啦。咁呢個此其一啦。咁但第二咧，即係你講話喺即係呢個情況之下，究竟嗰、那個即係一啲政府嘅資源，究竟其實佢係咪應該有啲優次性咧？咁我哋都覺得可能係嘅。老實講，咁我哋見到即係第一，譬如而家喺成個疫情之下咧，其實受得最大衝擊，即係老實講就係嗰啲失業嘅朋友咁樣。咁失業嘅朋友，但係即係而家其實見到即係。 即係呢次失業，咁而家計埋就業不足率，其實都幾乎去到 10% 嘅啦，咁樣。咁其實講緊影響到成80,000家庭咁樣嘅，即係100,000嘅人口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覺得起碼就應該政府要有資源咧，去幫呢啲失業同埋就業不足嘅朋友啦。咁但係而家其實就即係完全就見唔到政府有任何嘅動作嘅。咁呢個都我哋都有啲失望其實。 嗯，係啊，黃浩平，你聽講到咧就話有個逆周期啦，咁呢個咧就政府都有不時提出嘅，即係話要用一個逆周期嘅措施啦，即係頂住呢個經濟衰退或者係即係而家下行啦。咁但係你都提到一啲關於政府要增加開支嘅，咁邊方面嘅開支你哋覺得應該政府要考慮去增加呢？ 咁嗱，即係頭先就係講過啦，即係第一就係、是、第一樣要諗就係點樣可以幫到失業或者而家就業不足，然後即係收入下降嘅朋友去渡過呢個難關啦。咁其實你見到就係、是、因為政府就成日話喂失業就可以攞失業綜援啦，咁啊勞局長都成日咁講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事實上即係失業而貧窮嘅人咧，其實差唔多去到成30%多，即係三分一嘅人有失業就貧窮嘅，但實際上失業攞綜援嘅人咧就得嗰5%啫。咁、所以根本上而家就係政府嘅呢啲支援措施咧，都幫唔到啲失業或者就業不足嘅窮人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第一個支援就應該支援佢哋，因為老實講，如果佢哋失業，咁其實或者失業不足，佢哋冇錢，咁其實佢哋勒緊荷包唔去消費，最後都係影響緊成個經濟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政府真係要考慮點樣去增加開支，幫到呢班人，令到佢哋可以渡過難關啦，亦都令到佢哋可以維持翻個消費能力嘅。 黃浩平，你啱提到有關於個失業援助金啦，咁我知道勞福局長啊羅志剛咧都回應咗多次嘅，咁基本上每一次咧佢都係話係否定嘅嚇，即係唔會，即係或者我哋講叫拒絕咧成立呢個失業援助金嘅。咁佢當然都講到咧，就話咧你可以有失業援助、失業總援去幫手啦。咁你哋喺譬如話有冇其實幫助到啲個案咧？其實一般譬如真係如果啲失業者咧，個失業總援係咪真係幫到佢哋嘅咧？同埋點解會即係啲人唔係咁希望去申請咁？你有冇啲個案或者嘅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都其實都好多經驗嘅，老實講咧，香港市民咧對於申請綜援呢件事咧，其實佢哋都好多負面嘅標籤，或者係好多即係都會覺得真係要去到真係非常之山窮水盡咧，佢哋至會去考慮申請生活綜援嘅。咁老實講咧，就其實即係有陣時都講笑啦，好多街坊係一路都對即係申請綜援嘅朋友都真係老實講都多歧視嘅。 即係真係有啲標籤效應嘅。 系啊，其实好严重嘅。我哋见到好多街坊咧，其实都即系即系失业咗都4-5个月咁样，其实积蓄用晒，我哋劝佢哋申请咧，即系劝到即系牙都甩埋咧，佢哋都觉得，诶呢啲嘢我哋唔申请嘅，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可以话香港人有骨气啦。咁呢件事或者佢哋好崇尚自力更生精神，咁呢件事都好事嚟嘅。咁但系老实讲，就因为个标签效应太大啦，其实真系令到好多呢啲本身其实一路做开嘢嘅打工仔咧，其实就算佢合资格都唔申请。但是再调返转头来讲呢，因为综援始终那个家庭的资产那个审查的标准呢其实都好严格的。咁所以其实你一个4-5人家庭咁样，其实你真係唔係使到剩返好少钱呢，根本上你都唔合资格攞综援。嗱、即係老实讲都要俾返啲 credit 呢个即係局方啦。咁其实佢个综援个资产下其实佢放宽咗嘅，而家提升一倍嘅。但提升完之后呢，你要同真係一個本身做開嘢家庭，其實佢要使錢使到要去攞到綜援咧，其實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好遙遠，亦都好難嘅事嚟。咁所以即係結果，即係我都成日話數據唔呃人嘅。你最後而家得5%又失業又貧窮嘅打工仔係攞緊綜援嘅，咁你可以見到個制度其實真係幫唔到手嘅。 我平日你講呢、這個即係失業綜援呢個現實咧，即係同我哋呢度聽到勞福局長講嗰個呢個係差異好大嘅。即係佢每一次都同我哋講咧，你有失業綜援，有失業綜援，咁但係你讲过咧，完全系嗰种情况嚟嘅。咁如果你见到局长啦，或者见到政府嘅高官啦，你会点样去游说佢话喂，其实呢个失业总援其实真系未必帮得到嘅，甚至就系按照你讲呢5%，就系证明咗其实好大部分人都唔会申请噶啦。咁你有啲咩方法可以同佢哋讲？其实实际上遇到困难嗰班朋友嘅市民系咩嘅情况咧？点样去游说佢哋觉得即系失业总援之外，应该政府再要做啲其他嘢咧？ 嗱，即係老實講咧，咁我哋局長就好，即係智慧好高噶嘛。咁我覺得呢個道理咧，佢又冇理由唔明嘅，我真。咁我估嗱，即係 但係佢多次拒絕咗嘅咯，即係依個失業援助金，我諗係工會啊、政黨好多都提咗啦。咁包括你哋都提過啦，係咪？ 明白，所以我想那個局長其實都見到的現象呢，其實很多人都因為有很多原因呢不申請出失業綜援的。他呢這次都其實講了很多次，就是希望市民啦、就不要有成見啦，不要有負面標籤啦，就是如果有需要就去申請啦。咁、這個呼籲老實講都是好事嚟嘅，咁希望就勸到市民啦。咁、但老實講，市民亦都唔係真係你講幾句咁就一啲即係咁耐嘅成見就可以去除到㗎嘛。 即係正如你講啦，數字仍然好低㗎嘛，而家係咪申請嘅都係。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咁、所以我觉得最后老实嗰、那个其实是一个你话政府系咪唔知道现象呢，我估佢一定知道。咁但系即系最后佢肯唔肯愿意即系放下一个心魔啦，即系开放返呢个资源出嚟真系帮呢次有需要嘅人呢，咁我觉得呢个其实都基本上是社會共識的了。我估即係唔同嘅政黨啊、唔同嘅工會啊，其實大家都一致，其實覺得起碼我哋短期內可唔可以你幫咗呢班人先？長時間點樣再令到即係以後失業嘅人都可以有支援？呢、這個可以長期再諗。咁但短期內點樣解到燃眉之急呢，我覺得呢個真係好緊要。 因為短時間你覺得係大概要幾耐到啊？即係如果假設啊，我哋要需要成立一個咁樣嘅失業總失業呢個救濟嘅話。 如果其实要成立一啲咁样嘅制度呢，我估就即係政府其实即係好多嘢都其实个施政效率好快㗎嘛，而家即係又觉得要呢、這个即係做事要呢、這个即係有决心咁样啦。咁我哋觉得其实要成立尤其一啲短期嘅制度呢，我哋相信就基本上就可以好快做到嘅。咁你话呢个失业综援其实要派几耐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其实就即係都可以倾去。譬如我都见到好多工会呀政党都讲过，例如会唔会就係当系派六个月呢咁样。即係如果佢最多每个人如果失业超过六个月嘅，咁可能真係冇办法啦，可能要諗第二啲途徑幫佢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都好合理嘅安排嚟嘅。 即係呢個期限裏面，你覺得六個月即係都起碼可以幫到手嘅，即係呢個失業援助金如果有咗嘅話。 即係我估起碼好過而家好多係。 黃和平亦都想問你咧，關於總援同傷殘津貼咧，咁過往嘅預算案咧都會有即係出雙糧甚至三糧嘅。咁今年個赤字嘅情況之下咧，你覺得係咪應該維持個規模咧？有時係可能要縮減啊咁樣咧。 即係我應該咁講啦，如果而家佢去所謂唔出雙糧，就即係其實雙糧呢個字都我覺得都有啲唔同嘅，應該話即係出多一個月嘅基本金或者出多兩個月嘅基本金啦。佢如果個情況係因為要所謂山水喉呢，正如頭先所講呢，即係本身我哋其實就覺得即係而家唔應該行一個，應該要一個所謂逆周期嘅措施咧。其實山水喉呢件事咧，我哋覺得其實就未必好合理。咁但係你話如果政府有個資源，究竟其實佢個配置可以諗下有啲乜嘢嘅地方可以用先咧？咁我都覺得其實佢用喺一啲即係譬如講緊頭先，譬如而家真係失業啊，但係又攞唔到綜援嘅人啦、應該嘅資源可以諗喺用佢嗰度。但係老實講，因為而家佢呢件事佢又唔係真係立。又唔係講緊話啊，不如你就唔好有呢啲咁樣嘅所謂派糖措施啦，你將啲資源擺喺啲有需要嘅人身上咧，佢又唔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命題有啲都係一個假命題嘅啫。 咁你其實除咗覺得而家即係失業嘅一班人士之外咧，其實喺呢個社會上面邊啲亦都係即係好需要，即係而家喺個咁嘅經濟環境下邊咧，需要即係政府幫忙。 即係如果其實最需要就係一啲失業，同另外就係一啲即係所謂就業不足啊、開工不足嘅人，因為我哋都見到即係就業不足啊、開工不足啊咁嘅即係朋友，其實個收入都即係減少得好多啦。咁另外我哋都覺得可能有啲朋友咧，其實呢次疫情咧，其實係對佢個生活可能都會有好多影響嘅。咁其實即係喺個疫情過後，係咪都要有一啲社會福利嘅即係措施要去增加，令去幫佢哋去即係過翻一個即係其實而家都未到後疫情啦嚇嘅生活咧。我舉例啊，即係例如我都成日聽到好多咧一啲如果譬如住喺院舍嘅老人家咧，咁其實因為佢而家即係一路都冇人去探佢啦咁樣，咁其實佢哋嗰個即係開始慢慢都越嚟認唔到人啊，或者退化得好快啊，或者有啲老人家其實佢落唔到樓，咁其實佢變咗即係容易跌親多好多啊。咁我覺得你點樣去幫佢哋復原翻咧？呢、這個其實都係政府要諗嘅。咁你要幫佢復原翻、老實講都係涉及資源嘅。咁我覺得即係應該要諗下，就係喺有啲咩朋友喺呢個疫情中間咧，其實佢有啲即係功能上啦，或者有啲嘢其實佢係衰退咗嘅。點樣可以幫佢復原翻咧？咁我呢樣嘢政府都要諗。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黃和平。 好，再見。 系啊，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社联总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议黄和平咧，同我倾下关于政府嘅预算案嘅。咁大家对即将发表嘅预算案有啲咩期望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有位听众咧就接通咗噶啦，就系李女士嘅。李女士你好， 你好啊， 系啊，请讲。 我想话个财爷咧，佢啲市民咁凄惨咧，叫佢派钱，佢又话财赤，又话乜嘢吓？唔需要帮啲，佢又系搏命系咁帮，倒水落海，佢就系咁倒，系咪先？啲市民咁惨，个个都又冇公开，又冇钱，又住劏房。你要帮啲，佢又唔帮，好似啲白鸡啊、惠康啊、鸡宝啲啊，日日人山人海。人山人海幾好生意啊！佢一啲嘢就幫你做個政府咁大嘅職位，個個40-50萬一個月，你做啲嘢都唔諗清楚，又唔諗嘥曬啲錢，需要即係你儲錢咧，又有時要幫人哋，即係等於你自己儲錢，要用嗰時就攞出嚟用啊嘛，唔急用嗰時就唔使攞出嚟用啊嘛。 明白。 而家個個真係好慘啊！佢叫佢派錢，佢又。好多藉口啊，又话财赤啊，又话乜嘢倒钱落海边咧，佢就唔会话财赤喎。我都唔明呢个政府点样谂噶。 好啊，唔该晒你啊，李女士。你啲事都講得好清楚啦，咁到底咧係係咪真係要幫嘅人咧，一定要幫咧咁？咁嗱，我睇翻資料咧，政府其實咧喺過去兩年咧都有一啲派錢計劃嘅，咁咧就喺2019年咧有個關愛共享計劃啦，咁啊針對有需要嘅人士咧就派發4000元，咁啊大概300萬嘅市民受惠。咁舊年咧就向所有18歲嘅香港永久居民咧發放10000元，咁啊受惠嘅人咧大概600萬。咁啊但係咧就疫情都即係持續咗好耐啦，繼續都有好多市民咧即係需要幫下手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预算案有意见嘅话，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啊，先听下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2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0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10宗。10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荃湾一间烧腊店嘅师傅，有11人需要检疫，有患者喺广华街嘅食肆工作。9名相關人士要檢疫，1名34歲無業男子確診，由於他在新年期間曾經到親友家中，40至50人需要接受檢疫，亦都有在九龍啟德做文職工作人員，因為新年期間有活動，20多人要檢疫。2宗本地個案和之前的個案有關，其中葵涌消防局再多1名工作人員確診，早前消防局確診者的1名緊密接觸者亦都確診。內地科興生物表示，首批供港的100萬劑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預計今個星期五可以抵港。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昨日开会之后，一致认为科兴疫苗的效益比可能存在的风险高，决定向政府推荐作紧急使用。日本今日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疫苗由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共同研发。全国100间公立医院，其中大约40000名医护人员获优先接种。共同社报道，东京医疗中心院长新木一宏首先获接种首剂疫苗，他期望医护人员率先接种有助防止职员和患者感染，这批医护人员要在3个星期内接种第二剂疫苗。厚生劳动省官员视察接种过程之后表示，看到人员获注射疫苗感到非常感动，形容是遏止新冠病毒的重要一步。當局會收集醫護人員和地方政府的意見，確保當地民眾盡快安心接種疫苗。

我哋嘅公帑或者我哋嘅儲備應該點用咧？咁咁啊，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依個時間裏邊咧，接通咗另一位咧，就係民主黨嘅經濟政策發言人袁海文同我哋傾下嘅。袁海文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啊，我哋一路傾緊咧，就係講關於個預算案啦。咁我知道咧，就民主黨亦都即係提交咗啲意見啦。咁但係你嘅意見裏邊咧，就似乎係即係都提出咗好多針對中產嘅措施嘅。咁啊，包括咗就要向市民就係派錢啦，你用回水啊呢個字啊，15000蚊。咁但係呢啲措施咧，似乎即係包括咗仲有失業援助金啊，咁你都提出噶。咁啊，暫繳税咧就作為一個稅務寬減等等。咁啊，喺你提出啲措施裏邊咧，你哋覺得即係個反應點啊？初步知道政府對你的建議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回應？ 我想即見今天傳出的消息，即不單錢又不派，甚至是很多過往會做開的紓困措施，譬如某些的中門商量等等全部都沒有呢。咁我想這個很明顯是很背離民心的，即坦白說現在那個疫情對各行各業的影響是很犀利。咁坦白說羅志光都說過失業率會嚟緊會過七的啦。咁在這個時候做唔做翻一啲嘅措施，係真係幫翻普通市民咧？我哋覺得係好講唔過去。唔好唔記得呢一個咧，係一個即係民主派總辭之後第一個嘅財政預算案。即係我唔明白政制派點解會好似咁樣都可以即係願意會可能有機會即係收貨。咁同埋我哋即係嗰個建議其實都係譬如考慮回水，其實都唔係幫中產嘅，正係唔同嘅階層都可以接觸到。同埋即係我哋對嗰個財政嗰個憂慮咧，反而我哋想用多一個角度。如果大家有留意翻而家譬如股票市場，無論中國好或者美國好，特別係啲科網，其實都好犀利。咁亦都你見到外匯基金係有個即係收益喺度啦。咁而家當疫情變到咁嚴峻嘅時候，但係又有一個比較幸運嘅情況，就係喺投資市場係有個風利。咁係咪應該將呢類嘅利潤啊，或者呢一個嘅 profit 係可以係啦，即係幫翻市民渡過翻個難關，而唔係有好多唔同嘅黨派就話直情話諗住而家做加税？我覺得呢個係完全唔合邏輯啦，因為而家嗰個疫情嗰個情況，最緊要就係個經濟周期的措施嘛，咁派錢嗰種嘅效益絕對係會好過平時話係係好多錢嘅時候先派，個效益係會爭好遠。 但係你哋提出有大概5個主要嘅建議啦，咁你覺得呢5個裏面最重點你想爭取嘅都係關於即係話要向市民派錢。可不可以 我哋一路都覺得係即係派錢嗰個處理係最公平、最公道，甚至如果政府話係覺得個錢即係嗰個壓力係好大，我哋覺得係有好多方式可以做到派錢呢樣效果。例如我舉個例，過往都俾人救病就係差餉嗰種退差餉啦，因為你係越多物業嘅就越退到。但係講緊其實差餉咁樣，過往政府每年咁樣退幾百萬個即係住宅或者非住宅物業，都用咗200億嘅，咁嗰度其實都已經係有啲空間係可以派。如果你每人攞，其實嗰度都已經係2000幾蚊。咁仲有頭先我講話一啲即係外匯基金嘅一啲嘅盈餘，可以一次性咁樣係去用或者甚至如果真係講到咁拮据，其實我哋絕對係有個能力係去做一個即係發債啦。特別係而家全球嗰個利息嗰個都會好低，咁而家個發債成本係好嘅，咁所以嗰個咧係去充分利用，而唔係就話而家我哋手緊就完全係唔考慮。咁呢個唔係應該嘅做法。 呢啲建議裏面同樣都有提出呢個關於失業援助金㗎。咁大家知道呢個政策都即係引起好大爭論啦，即係尤其是係即係勞福局局長啊羅志剛一直都拒絕嘅。咁喺呢個失業援助金同埋相對於你哋講即係希望全民派錢呢，如果話政府話資源我就唔係好夠啦，都係只能夠做一樣啫，你寧願會做邊樣啊？你覺得？即係對民主黨嚟講， 好清晰係即係派錢，一直我哋都不斷咁講啦。而失業援助金嗰、那個其實唔應該係一個即係二揀一，因為點解我哋講個失業援助金而家個方案都係處理緊呢？譬如呢一年或者呢段時間係因為疫情而失業嘅情況，亦都係有個時間限制，都係一啲一次性嘅措施，唔係一個即係長遠嘅財政承擔咯。咁所以嗰樣我哋呢啲其實都係一次性嘅措施，而考慮埋而家個儲備其實係超過好多。個月嗰個經常性開支，我哋整體嘅立場就覺得政府嗰個財政儲備係有大約12個月咧，即係大約5-6千億，其實已經係好足夠啦。咁所以其實都仲有起碼2-3千億嗰度係可以係運用。 咁所以我哋就點解會有一系列嘅建議，亦都冇特別話邊個先即係邊個後，咁就係即係呢個原則。 嗯，你亦都另一個建議裏面咧，就是、關於話市民可以提早啊，攞翻部分嘅強積金啊，咁呢個亦都係政府已經即係有個回應啦，就係話即係都係拒絕噶。咁因為咧話強積金咧主要係依個即係打工仔做依個即係退休時候嘅儲備嚟嘅。咁呢方面裏面咧，就你哋有冇其他嘅新嘅諗法咧？即係到底係咪應該用咧，或者係咪有其他方法而真係唔需要動用到強積金呢部分嘅咧？ 我哋做正正係嗰個呢，坦白講係唔會用到政府嘅任何開支。咁而家羅志剛曾經好技術講㗎嘛，我如果要即係失業援助金，我可能會影響到即係強積金。咁而家市民面對嘅問題，無論即係中產或者基層，就係可能係連飯都冇得開，平時即係生活嘅有唔同壓力，有多開支都處理唔到啊。咁所以點解我哋覺得，喂，如果你真係乜都唔幫我哋，你起碼俾我用翻自己嗰啲錢啦。咁我哋嗰個金額定期就係僱員嘅收入個入息中位數大約17,000啦，12倍，即係可以最多攞210,000。咁同埋都係只係拎雇员嗰个累算权益自己嗰部分，又或者系啱啱早1920年开始有个自愿嘅扣税嗰个强积金，咁因为即系工人啲钱其实都可能会受到疫情影响噶嘛，咁我头先都系嗰个论点，就系而家讲紧嗰个股票市场相对畅旺，其实而家系一个最好嘅时机，系俾市民。去攞返啲錢去用。咁你話退休嗰個需要，坦白講係有啲衝突，但係講緊話退休其實都係想嗰個生活係有個美滿，係安心。但係當而家面前嘅危機都解決唔到，咁係咪有啲本末倒置呢？咁所以點解我哋就話一啲因為疫情受影響嘅市民，可以俾佢提取返自己相應嘅嗰個強積金嗰個累算權益部分，我哋覺得呢個係非常之需要。 好啊，咁唔該曬先啦，袁海文。啱同佢傾嘅就民主黨經濟政策發言人袁海文嘅，咁到底財政預算案嘅資源應該點用咧？同埋到底應該幫邊一部分嘅市民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或者係發表你意見嘅。咁電話機旁邊咧，位聽眾阿高女士咧接通咗我哋嘅，高女士你好。 是主持你好啊， 是啊，请讲。 新冠肺炎这个疫症呢是史无前例的啦，但是现在那个财政预算案我们有什么期望呢？要学自陈茂波司长说体重食饭要量入为出，精准咁样资助。我觉得呢，尤其系应该向公共卫生疫苗方面呢就稍微倾斜少少囉。咁你为未来嗰个经济复苏做好准备，日后一定会得返加倍嘅回报㗎。咁另外我就想讲一讲失业援助金嗰度囉。咁我觉得政府都应该尽快检讨一下嘅。咁以前嗰、那个贫穷线以下嗰啲市民呢已经一直都可以得到嗰个保护㗎啦。咁我依家想讲係依家失业好大一部分呢佢都未到贫穷线以下㗎嘛，而係有少少积蓄，但係呢佢要供楼供车供細路仔供保险。咁佢依家冇咗份工，有啲呢係两夫妇都冇咗份工㗎，我识得啲。咁靠咩？靠嗰个碌卡咁样嚟过。咁你话如果嗰个生活去到咁样样嘅咧，政府系咪应该考虑下暂短咁样帮助佢哋一下？ 即系你都赞成，你都赞成做呢个失业援助金嘅。 我赞成做失业援助金 嘅。好啊，明白，唔该晒先啦。是啊，唔該曬先啦，高女士。因為時間關係咧，高女士都講得好清楚啦。咁佢都係贊成呢個做呢個失業援助金嘅。咁我哋想再聽多一位聽眾先。阿陳女士亦都係接通咗嘅。陳女士你好。 係啊，主持你好。 係啊。 我本身想講咧，我哋係做飲食嘅。 嗯。 但係我咧覺得今次呢個預算案咧，我唔係話即係話至到話即係而家坊間太多話退税啊减租啊，其他，但系我系想讲样嘢咧，即系你要即系因为呢个疫症咧，你要撑中小企咧，我觉得系佢应该喺租金呢方面咧，系帮助中小企，等佢哋即系话喺租金方面咧，就可以减轻啲负担，同埋可以聘多啲就业人士咯。一头先嗰个嘉宾讲得好啱嘅，佢话因为而家太多人佢唔系话好想去要攞个失业援助金，同埋想去申请综援，因为个个都系想自食其力嘅香港人系比较勤力啲嘅。如果你话一定话要佢系话去攞综援，佢情愿即系话 辛苦啲去打工咯。如果你可以帮助我哋中小企啦，我哋可以话请多啲嗰啲请多啲呢啲好似嗰啲家庭主妇啲师奶。 陈女士系咪你自己都经营紧啲中小企或者小生意咁样噶？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都系，譬如你个租金嗰度有冇同你个业主倾过？有冇机会减个租俾你咧？ 系。因为我哋而家续租系而家系平咗租噶啦， 哦，即系有减到俾你嘅都 系啦。我希望即系政府喺呢方面着手咯，冇话谂住话好似阿卢局长话斋话要我哋去攞政府呢啲钱 失业总援， 因为系唔中意攞嘅，所以我希望阿政府喺多啲喺呢方面着手咯， 系 冇话净系讲退税咯。 明白，唔该晒你，阿陈女士。咁即系大家嘅声音都好清楚，咁到底失业援助金点解政府一再拒绝咧？咁大家对呢个议题如果系有兴趣咧，或者想发表你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先休息一阵咧，翻嚟继续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早排小叔讲到 procrastinate 呢个字咧，即系嗰啲将本身应该做嘅事拖到好迟先做嘅呢个行为啦。咁 procrastinate， 跟住我谂起点解我哋系读 procrastinate 而唔系读 procrastinate 咧？而我哋读 pro 好轻嘅 pro 咧，咁啊其实系同我哋个英文嘅轻重音有关嘅。当我哋读procrastinate 嘅时候，个 crass 系重音，咁我之前个 pro 咧就比较少咧，就会读成 pro 嘅，因为咁完整嘅音，我哋就将佢读成系好轻嘅，好 hea 嘅 pro 就变咗 procrastinate。正如我哋讲 production 可以制作呢个字咧，我哋就唔会读成 production，because duck 先系重音 ，production 前面嗰个咧我只会轻读成咧 production。production， 但系都系嗰句 check 字典会稳阵啲。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空傾緊咧，關於香港嘅預算案啦。咁啊，財政司司長下個禮拜三咧就會公布呢份預算案噶啦。咁啊，大家如果對預算案有啲咩期望或者有啲咩意見想發表咧，可以打嚟自由風同我哋傾下嘅，電話18723111。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接通咗另一位嘉賓咧，就係香港稅務學會理事邊中偉咧，同我哋分析下呢個預算案嘅。邊中偉你好。 你好，主持。 系啊，我哋睇翻咧，就税务学会里边咧，就都有提出过一啲意见噶。咁我哋睇到咧，就系话咧，就学会就即系、就是、你个学会啊，即系话咧就系、是、唔反对咧就全民派钱嘅。咁又应该咧系要聚焦针对一啲疫情影响嘅行业嘅。咁你可唔可以解释下，譬如你唔反对全面派钱，到底系点样？系咪每一个市民即系、就是、再派翻平10,000蚊啊，或者其他用咩方式啊咁样咧？ 我哋唔反对，但是我哋学会本身嗰个理念呢，就是纾解民困嘅时候应该有针对性囉，即去返需要嘅人需要嘅行业就派俾佢哋咁样。 嗯，针对边啲呀？你哋而家想即係觉得希望市民边方面或者边啲企业需要特别针对去帮助？ 咁其实大家市民都睇到边啲行业受得最大影响啦，即係可能係旅游啦、飲食啦，或者做一啲娱乐啊嗰啲酒店啊之類嘅行業都受到比較大影響，係同佢哋嘅僱員。 咁到啲全民派錢咁呢種嘅方法，你仲即係覺得係咪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咧？ 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但係就都係嗰句啦。學會嘅角度咧，就應該比較針對性。譬如你派錢俾一啲好有錢嘅人，咁其實啲錢係咪應該去一啲更有需要嘅人嗰度咧？咁樣呢個係一個政府要考慮嘅地方。 系，嗱，边中伟啊，呢啲系呢个即系税务学会，即系呢个即系好嘅专业人士啦。咁我谂应该对个财政预算或者政府个公共财政嘅结构各方面咧，就认识深好多嘅。咁嗱，而家我哋睇到咧，政府嘅讲法咧，就系点解即系今次预算案咧，就好多嘢要开始减糖啊，应使则使，即系放个信息咧，都系话要小心使钱啦，就唔可以再咁大手啦。咁有个原因就系其中一个咧，就系因为我哋会预计会有一个3000亿嘅 赤字啦，呢、這個歷史最高啦。咁但係呢個赤字到底，譬如話以你哋個專業啲嘅角度去分析咧，係咪對香港嚟講一個長遠嘅影響有幾大咧？同埋呢個赤字會唔會係即係成為一個結構性嘅赤字，對政府嘅財政壓力未來真係會好大，所以令到財政司司長唔敢使錢咧？咁呢方面呢個赤字嘅結構啊，即係到底係咪屬於結構性，或者對香港即係個財政穩健有幾大影響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分析啊？ 可以嘅，結構性赤字咧，簡單啲講就係一個持續性嘅入不敷支嘅情況啦。咁如果睇翻庫務局嘅網頁咧，你會見到喺舊年嘅時候，佢已經預計咗嚟緊嘅六年咧都係赤字嚟嘅。咁舊年預計嘅時候，啱啱2021年度嗰個赤字係1300多億啦。咁而家大家頭先主持都講係3000億啦。咁所以其實嗰、那個未來幾年咧，都會有一個赤字，咁呢個係咪叫持續性呢？咁就即係人人有自己嘅諗法啦。咁但係就算未去到持續性赤字、結構性赤字，咁都可能係去到一個危險邊緣咯。我哋而家。 但係雖然你話危險邊緣，但係好多即係人覺得即係我哋仲有8000億啊嘛。即係雖然我哋話個赤字都好大啦，咁以8000億嚟講，即係都超過12個月嘅即係政府開支嘅可以應付到啊。咁相比好多其他國家，即係唔單止赤字咧，仲要好多好高嘅負債，揾甚至發債去支持政府開支噶嘛。咁所以當我哋見到有呢個8000億嘅數字嘅時候咧，政府仲係話即係要小心啊。咁會唔會係令到個市民即係覺得有個期望嘅落差喺度咧？ 如果睇翻舊年份財政預算案咧，其實因為社會事件同埋新冠疫情咧，已經推行一啲逆周期嘅措施，即係簡單嚟講派糖啦。咁新冠疫情嘅情況令到經濟持續嘅問題都大家都睇到，咁所以我相信逆周期嘅措施都應該去執行嘅，即係話一啲疏解民困啊、派糖嘅措施。不過有個壓力嘅就係咧，如果你睇翻政府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嗰個比例咧，其實喺舊年預測嘅時候，今年已經達到25.1%。咁但係經濟收縮咗，同埋個開支大咗，你會想像到其實呢個比例已經會一定會高咗。而過去20多年咧，香港嘅呢個比例咧係20%左右嘅啫，即係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咁所以財政司司長肯定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喺度嘅，就係佢支出嗰度係可能受到限制，而點解大家聽到一啲減派糖嘅消息咯？ 邊鐘偉，但係咧，即係你聽講過咧，就係香港以往遇過啦，即係都有好幾次啦嚇，即係突然間有呢個赤字，咁啊大家就會好恐慌，咁但係咧好快脆，我哋覺得香港又好似可以恢復翻，咁啊即係甚至係可能係即係近依過去有一段好長時間仲積累咗好大筆嘅預算啊，盈餘添。咁但我哋有冇機會再可以翻翻去嗰種咁嘅情況咧？即係我哋而家使錢放膽啲啦，唔驚啦。我哋睇翻未來咧，我哋應該可以補充翻嘅咁。你自己點樣睇呢個我哋未來呢個經濟前景咧？係咪經濟前景對我哋呢個判斷都好重要？係咪咧？ 首先頭先你講到即係個財政儲備係都唔少啦。咁喺呢啲經濟環境，其實攞一啲出嚟去支援翻市民，我哋即係都會覺得係需要咯，應該嘅。咁至於長遠嚟講咧，就好視乎譬如而家嗰個疫苗嘅情況啦，即係係咪世界各地個控制疫情得到成效啦，咁令到可以多翻經濟同埋貿易嘅往來，咁呢個就可以解決到，即係自然就會嗰個經濟增長翻嘅話，咁你自然個税收會增加。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可能亦都稅務制度，香港嘅稅制嚟講，其實都需要有一啲改動咧，去配合翻新嗰個環境咯。 例如果要做啲咩嘢，你有冇咩特別建議啊？ 我哋稅務學會咧一向都建議政府係即係需要研究適時引入一啲改動嘅，尤其是而家喺短期嚟講咧。其實國際經貿組織同埋一啲主要稅務管轄區都推行緊一啲改革。包括一種叫最低稅率，咁呢個對香港係會有影響嘅，亦都我知道稅務局係睇緊嘅。咁個好消息就係可能會多咗稅收，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就係呢度會引起一啲稅務嘅調節咯。咁係咪應該有一啲除咗短期睇，亦都中長期睇嗰個稅務嗰個制度，譬如地來源制啊，或者引入一啲其他稅項啊，係需要令到配合翻而家嗰個新嘅環境咯。 咁亦都有啲讲法就话咧，即系可以开翻征，即系征一啲新嘅税种啊，或者譬如资产增值税啊，甚至系即系股票印花税又提高啊。咁即系而家现有呢啲嘅，或者系新开征嘅话咧，你有冇咩特别建议提过出嚟嘅咧？尤其是啲新嘅税种嗰方面， 现有税。總呢其實調節高低呢其實從來都是一個財政政策可以做的事情的，根據個經濟狀況。咁但是開徵新稅種呢就真的要納入我剛才講的一個稅制改革的考慮囉，譬如你話資產增值稅，咁你都要考慮喔，資產增值就交稅啫，咁如果蝕錢呢，咁係咪俾返佢抵扣呢，咪俾返俾個市民呢，咁呢啲係唔係話啊，讲出嚟就做咁简单咯，要一个长远少少嘅考虑咯，系啦。 咁你觉得有冇边种税种，即系你哋平学会研究过咧？起码短期内都有啲机会，希望政府可以做得到嘅，或者阻力冇咁大嘅，有冇啊？ 其实就任何新税种咧，都肯定会有阻力啦。亦都要睇翻你出推，如果你去推行嘅時候，你點樣有其他嘅政策配合，令到市民係容易接受，亦都理解背後嘅原因咯。因為其實講開呢個收入啦，即係政府嘅收入佔呢個本地生產總值，亦都持續下跌嘅個比例。咁亦都包括頭先講嘅可能嘅結構性財政，仲有呢個國際環境嘅情況，可能真係要大家擴闊，即係考慮擴闊稅基。你擴闊稅基嘅話，你跟住就有得調節，就會容易啲咯。咁係點樣推出俾市民去接受咯？ 好啊，唔該曬先啊，邊鐘位？咁我哋咧就呢個時間要先聽一聽交通同新聞啦。咁啊，翻嚟咧仲會再傾下關於咧就係股票印花稅到底應唔應該開徵咧？咁仲有自由風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窝打老道的路面维修已经完成了。咁较早时封闭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渡船街至到上海街之间的中线，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碧街同窝打老道之间的慢线呢啲路段都已经重开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反方向落去礼顿道的支路车多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点四四五，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报16,520，比上日收市跌3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1美元，卖出1,789美元。港汇指数100.6，升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今而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津桥至到白沙湾码头段都是比较车多，而反方向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龙尾去到近西贡消防局。在西贡市中心一带咧，丰文路去普通道回旋处，而家仍然有车龙嘅，龙尾去到近巴士中站；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田寮一段就慢车。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门公路有临时交通安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而家近住青朗公路支路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咁另外喺大埔道，因为维修工程，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龙悦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強烈反對啦，因為佢認為一加之後咧，可能會影響到依、這個即係買賣嘅意欲啊，甚至係因加就得減嘅，因為咧可能你會縮咗水啊，即係會如果係即係令到啲股民啊，即係怕咗嘅話咧、啊、成交量減少咧，反而咧你個收益會更加減少嘅。咁好啦，洪偉文啊，你不如都同我哋講講啦，我哋先傾下先啦，一間度都揾啲人同我哋傾嘅。你自己覺得依個股票印花税係咪一個可行嘅措施咧？對於增加收入， 首先我要 declare 下，因為咧。有两个党提议，咁但系咧亦都有啲政党反对嘅，其中一个就是我所属嘅呢个经民联啊，我系执委，不过经民联就似乎佢哋系反对嘅。咁、但系我个人即系唔代表党啦，我个人睇法咧，我就觉得应该要去研究嘅。至于你话加几多，系咪加一倍，系加50%，定系点样？因为我睇法系咁嘅，首先冇人会欢迎加税嘅。无论你加咩税都冇用。咁、但系。即政府是不是生产的嘛、政府是只能够分配的嘛、在现在这个时候需要这么多抗疫啊纾困啊同埋未来其实政府我觉得还有我们整个香港产业的转型本身都要投入很多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呢咁生意又差了、即我觉得今年利得税应该都会差了啦是吧咁好啦咁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呢是吧加薪俸税加有人提出呢個資產增值税，咁但嗰個我諗更加大嘅爭拗，嗰個即係更加大嘅爭拗啦。咁喺咁嘅情況下咧，相對嚟講咧，即係呢一個印花税咧，嗰個操作上比較容易啦。而個銀碼又好大啦。係咪？就算你唔好話加50%啦，你加30%，其實都已經好多錢。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我覺得係應該去討論，去研究，每一下就殺死咗佢先。咁至於你話係咪會影響個交易？我咁睇嘅，其實真係俾印花税影響得最大，應該係啲高頻交易嘅。即係普通你話 IPO 啊，或者我同你呢啲咁嘅小股民入去買翻幾手咁樣。頭先我成日睇報紙，成日講一股騰訊一手騰訊個例子啊嘛，交多70多蚊印花税，咁啊70000多蚊一手嘅騰訊，你交多70多蚊。 濕碎 啦！你係咪會覺得好大件，會影響你購買一手騰訊嘅意欲咧？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對小股民肯定唔會嘅。咁啊，機構投資者就一個成本嚟嘅，即係去計數嘅啫。但係影響最大咧，就係嗰啲高頻交易，即係我哋譬如我哋話 algo trading 嗰啲啊，即係每日一日買賣好多次嗰種。咁但係嗰種，我覺得係要計到佢嘅成本度咯，變咗係佢，因為佢哋其實嗰類嘅交易本身佢就係去尋找一啲 arbitrage 嘛， 短線啊，即係短線交易、 短線嘅一個市場嘅不信息嘅不完整之下，佢會做一啲嘅一手一買一賣咁樣去賺一啲少少嘅差價。咁喺咁嘅情況下，印花税作為佢嘅成本，當然一定有影響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嗰、那個係佢嗰個行業本身要去計數嘅嘢咯。 係啊，咁啊，對大家對於關於政府係咪應該要增加呢、這個即係股票印花税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發表下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啊，電話機旁邊我而家接通咗一位證券界人士啦，就係傑好金融董事總經理岑建偉嘅。岑建偉你好。 系你好， 系啊， 阿陈生， 系啊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就倾紧咧，就关于即系话有啲政党啦吓，就向阿财爷建议咧，就话要增加呢个股票印花税嘅。咁你作为金融界嘅一份子咧，你哋个睇法会点啊？你自己？ 我自己个人嘅意见啊，我系极力反对嘅。 系唔赞成？ 唔赞成。 但是就其实而家讲緊加个真係好少咗喎。嗱我哋而家讲緊呢而家买卖双方香港都要 0.1 啦。咁 0.1 里面呢就真係即係对嗰、那个交易量啊或者即係你譬如如果你哋睇好嘅话呢咁你赚咗。咁俾多啲譬如话举个例呢俾到 0.2 啦。咁但係对整体库房收入就好劲嘅即係对好有帮助嘅。咁你反对嘅理由主要系边度呢 嗱因为点解呢我从事咗呢个行业都几十年啦。咁就我72年入行㗎啦。咁到而家我一路咁观察落嚟呢咁见到而家呢个好似由去年开始2020年到今年而家年初呢据我知道嘅呢就已经全香港有即係联交所度有26、27间经纪公司结业。咁变咗如果老实讲係好做嘅佢哋点会结业呢咁呢个而家事实上呢因为点解虽然系我亦都咁讲佢每一日成交有2000多万2000多亿 sorry, 2000多亿咁但係呢咁嗰2000多亿呢唔系一般啲华资行做嘅唔系世经纪做 全部都是大行做的。 嗯。 咁仲有包括埋佢哋每一日发行咁多衍生工具啊，嗰啲全部嗰度好正如好似今日咁啫嘛。 嗯。 今日淨係衍生工具都240多亿。 嗯。 咁所以直头係有成 10% 有多。 嗯。 咁所以如果你话而家咁个环境呢继续落去呢，呢个係花无百日红嘅。呢、 嗯 這个大市虽然呢轮好返啲， 嗯， 个牛气冲天，咁但係我都希望係做我哋做呢行就、嗯、但係呢就我相信就唔会永远都系牛市嘅。 嗯。 即係咁你仲加咗呢个印花税，咁你根本上呢就对一般嘅投资者一定却步嘅。 嗯。沈建伟，你讲按照你嘅讲法咧，即系话如果加咗嘅话咧，就啲股民就会可能交易少咗啲啦，或者甚至唔投入股市啦。有冇咁大影响咧？其实 我觉得有啦，心理上都有，心理上都有影响嘅。因为你点解你而家你加一加咗，佢哋已经系好，即系而家好，即系股票咧发上发落，你知啦，咁波动都咁犀利，咁佢哋都无所适从嘅，咁你点你咁如果再加嘅话咧，咁啊负即系佢加咗佢哋嘅支出，咁变咗我觉得就冇咁嘅必要。 嗯，但系而家喺个市况里边，我哋睇到今年即系一路以嚟都好旺啦吓，即系而家嘅市，咁要加幅即系如果你讲紧譬如话0.1-0.2咧，其实影响都唔系好大啫，即系其实你讲紧个数额都系，或者对一个股票嘅人，你最紧要睇系咪睇好啦，即系如果睇好嘅话，佢其实觉得嗰俾多一啲嘅印花税系咪真系咁大影响咧？ 我觉得影响好大啦。 你哋就住呢个方案或者即系要增加呢样嘢咧，有冇同政府倾过或者系同财政司司长讨论呢个问题啊？即系政府业界 咧，我哋业界咧，张议员啊，都经常同财爷啊佢哋倾偈噶啦。咁就亦都系我哋从事啲行咧，问嗰啲行家，大家倾过，个个都系反对嘅。 咁但係对我哋都倾咗一阵呢，即係话其实会唔会对一啲譬如我哋讲緊呢啲短线呢，同埋每日即係比较频密，即係我哋讲緊呢啲平安即係即日先嗰啲咁样呢，买卖即係好频密嘅就影响大嘅啫。譬如我如果我买咗个股票，可能我基本上比较长线啲嘅，咁买卖就唔係咁密嘅，咁你加个幅度似乎又唔係好大影响㗎咗。会唔会系你担心系嗰啲即係炒即係我哋叫做买卖频密啲啦，即系嗰啲嘅投资者会影响大啲噶，其实系咪？ 呢、這个当然系啦，买卖频密梗系唔使讲啊，首当其冲啦。咁、但系你对其他一般就算系长线投资者都系有影响嘅。 咁同其他嗰啲市场嘅比较，你觉得点咧？因为我哋见到咧，其实其他好多嘅我哋讲紧叫做金融中心啦，譬如举个例英国咁啦吓，咁啊买方咧要俾0.5% 添，吓仲远远比香港个0.1%高好多。咁但系我哋睇到个市场对佢影响又唔系认真大啫，咁所以你哋个担心会唔会真系咁影响得会咁紧要咧？ 嗱，嗰啲出边美国啊、英国嗰啲咧，全部都系嗰啲机构投资者， 吓、 佢后边咧即系强大到无与伦比嘅天文数字嘅，咁呢啲冇乜所谓。但系对我哋香港一般啲股民嚟嘅咧，咁我觉得就应该就对佢哋首当其冲。个个都反对，就算我早轮听到话香港政府想话加呢个印花税咧，我都去喺我公司嚟计，我都同啲客啊倾过下，佢哋个个都话唔系啊嘛，又加，你而家都根本上都咁难炒啦，咁你仲加，你就如果老实讲，你政府虽然你而家话有财赤咁啊，即系但都唔系好严重嘅，咁你如果加嘅话咧，我觉得应该香港政府咧应该。向嗰啲地产发展商，征收仲啱。 地产发展商征收乜嘢？ 征收 咩税啊？你讲即系边种税啊？ 边种税？ 系你有冇具体啲？ 印花税 咯。印花税，即系你讲交易嘅时候嘅印花税。 系啊，系啊，系啊。 哦，吓。 而家已经好高噶咯，即系辣椒之下。 咁啊，呢个但系而家地产商冇问题，你咪照即系都系佢都转嫁咗俾啲买家嘅啫嘛。 嗯， 系嘛？咁而家啲买家咁，你个即系调翻转头，股票都系你都系俾买家嘅。 即係買家方面受影響嘅。咁、 嗯、 但係你有錢買，好似尋日我睇報紙話有長實有間13万几蚊一尺嘅，咁呢啲。咁呢啲有乜所謂啫？佢冇問題噶。 但阿岑建偉，按照你咁嘅講法，有啲人都同樣咁上下嘅道理嘅啫。即係因為咧，佢話你覺得你可以買埋股票嘅人咧，始終都係已經即係有咁嘅財富先啦，唯有咁嘅金錢，有咁嘅能力做緊投資嘅。即係而家嘅時勢裏邊，咁啊加一個好即係咁樣比較細額啲嘅，同埋又可以對個庫房有貢獻嘅，其實影響似乎唔係好大嘅喎，係咪咧？即係你要買樓咧，當然就係好貴噶啦嚇嗰啲物業。咁但係股票都係同樣地，即係雖然個規模小一點，但你都是有餘力或者進行投資的一班人士嘛，即起碼個情況都比較好一點，財政情況會不會這樣去看的話呢，都可以理解呢。尤其是我們說現在是這個稅都是應付現在我當前的經濟處境，可不可以這樣去理解呢？如果增加這件事， 我剛才說了，現在的市道雖然是非常之好，上回31000多 啦、 嗯、但是好像嗰陣時得22000几，咁同而家咁啊升咗好多，咁但係係咪個個有錢揾呢？唔係嘅，同時一般嚟嘅嗰啲投資者呢，一高價追咗之後呢，到咁上下呢，一夠本佢就走㗎啦，點知原來後面呢段仲大卷，咁所以嚟計呢，啲客唔啲一般啲投資都唔係話揾個個盤滿缽滿㗎。 嗯， 呢个我谂我哋好明白，但系即系嗰啲散户嘅心态，但系同加呢个印花税好似又唔系直接有关系嘅，系咪？即系，即系我唔知啊，即系譬如咁讲，一个人无论佢股票赚钱或者蚀钱，佢考虑嘅就系佢究竟买个股票或者佢买衍生工具，究竟系即系佢向紧边一边啦，系咪升紧跌紧都可以赚钱噶，其实。嗯咁但係喺呢個時候，佢呢個印花税係一個千分之一， 0.1%， 係嘛？0.1%。 嗯。 咁係咪對於佢成個個交易嘅成本有咁大嘅影響咧？即係呢個我都想知道。即係有冇除咗去問嗰啲股嗰啲客話我反對，我相信一定反對嘅。我如果係買股票，你我成本多10蚊，我都會反對嘅。咁但係究竟有幾多人會因為咁而影響咗佢嘅購買嘅意欲咧？咁即係我覺得我哋都值得去做啲學術上嘅分析嘅，譬如話之前就算當頭先你講樓市啊，樓市都試過呢個辣椒加印花税啊，加得好犀利添啊。咁對於樓市嘅交投係咪有影響呢？有嘅。咁但係個影響有幾大呢？ 嗯， 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同埋而家所謂北水啊，北水嗰啲人我唔知啦，即係每日嗰2000亿3000亿究竟有幾多係？本地的嗰啲頭先你講嗰啲咁嗰啲客户啊，定有啲係機構投資者啊，咁佔幾多係嘛？咁呢一班人佢哋究竟係咪會因為呢一樣嘢而唔再投資，又或者係轉去第二個市場？我諗要整個去考慮咯，因為當你唔喺呢度投資嘅時候，你去第二度投資，咁你比較啦，美國冇税嘅係咪？英國0.5%嘅，咁但係個問題投資嘅資產唔同噶嘛？ 嗯。 系咪？咁你究竟我系睇好美嗱？好简单，我睇好美市同睇好中国市，其实已经系一个两个好唔同嘅决策。 嗯， 我唔知边个啱啦，我都唔系呢方面嘅专家。但系会唔会系嗰方面嘅考虑会多过系考虑呢一个纯粹系一个交易上嘅一个成本嘅增加咧？ 嗯， 你刚才咧你话交易频密嘅，有啲譬如有啲嗰啲衍生工具啊 ，call 轮 put 轮嗰啲咁咧，咁你嚟计咧，嗰啲更加受影响。 嗯， 咁你因为点解佢费用多咗嘛，成本重咗，佢梗系会玩少啲噶啦。 嗯，好， 即系我哋而家我公司有好多客都系咁样，原本以前咧都好多，即系好多人炒出炒入咁噶。咁如果你话再而家目前个市旺咧，咁都仲可以保持到。你话假如跟再加翻个印花税嘅话咧，咁我觉得啲炒家咧。个意气难生啦，即系唔应该我睇，即系我唔系代表佢哋咁讲，但我同佢哋倾过咧，佢哋个心态都系咁样。 嗯，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啊，陈建伟。 啱同我哋傾咧就係傑好金融董事總經理岑建偉嘅。咁啊，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咧就係有啲政黨提倡咧就係或者建議政府咧就係增收呢、這個增加呢個股票印花税嘅。咁咧就主要對個庫房咧就有收益嘅幫助啦。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啊電話機旁邊咧接通咗一位聽眾啦，就係、是、葉先生嘅。 係， 葉先生你好，請講。 係你好，係。是我代表我有两方面睇啦啊剛才那个讲者呢就我代表他们证券界啦同埋我自己是散户投资者的。咁首先是代表证券界呢他啱啱呢就是太弱流强证券那些证券行的太弱流强、就已经淘汰晒那些细型那些证券行的啦。咁而家又再来又即係俾啲銀行嗰啲證券，即係買賣證券嗰啲就搶曬啲生意㗎啦，大部分。咁而家再嚟一個股票印花税啊，或者再差啲仲厲害啲嘅股票增值税，或者嗰、那個樓宇資產增值税咁樣嚇。樓宇嗰啲唔講啦，講股票啦。咁、就第二个双重打击㗎啦已经。 葉先生你自己系咪都系投资者如果譬如话加咗个呢对你入市买卖有冇影响啊 自己嘅散户嚟讲呢就散户股票投资者呢我40几岁就退休因为有啲私人问题啦。咁所以呢就马死落地行咁喺做返有关嘅工作喺自己退咗休㗎啦40几岁就。咁炒股票投资私人投资嗰啲已经十几十年㗎啦。咁而家我即係马死落田咁样再加个印花税、股票印花税呢就即係即係黑衣兜攞饭食啫。 即係你觉得会对你有影响嘅。 係呀有好大影响啊因为而家我如果我出去搵係出面基金经理呢、我爭出面嗰個人工我爭兩三倍㗎。 好。 我搵少咗兩三倍㗎啦已經。 好唔該晒你呀葉生。好因為時間關係我想再聽多位聽眾㗎因為陳太呢亦都係接通咗㗎陳太請講。 係呀、你好啊恭喜發財。係呀、我有兩樣嘢我贊成加嘅。同埋呢啲税呢同埋因為政府依家嚇窮呢係咪樣樣嘢都幫下大家都仲有嗰啲車牌呢亂咁泊嗰啲車，啲人喺架車度瞓覺過夜噶，佢唔使租地方住噶。我話俾你聽，你一定要去加税啊！亂曬龍噶啲人，真噶。 好，好， 係啊，唔該曬你嚇， 唔該曬， 係好。 系啊，陈太就话咧要加呢、這个，但系泊车系另一件事啊。咁啊，讲紧呢个股票印花税咧，就加咗嘅话咧，到底系咪真系影响到投资者嗰、那个即系、就是、入市意欲咧？因为呢个都几即系几讲嗰个即系数据噶，觉得系嘛？洪伟文啊，即系你冇数据咧，就大家好难讲啦。但系咧， 有啲研究嘅，台湾有啲研究，不过佢嘅研究就冇讲到个意欲，佢只系话咧对影响嗰、那个波动性并冇影响，亦都咧就冇。它沒有降低的波動性和市場成交量都沒有影響、這個台灣有一間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的教授做過這個研究的 是啊，我哋希望香港睇下會唔會有同樣嘅數字啊！咁我哋繼續傾緊咧，就係關於呢個股票印花税咁啊，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會再傾。 注射疫苗感到非常感动，形容是遏止新冠病毒的重要一步。当局会收集医护人员和地方政府的意见，确保当地民众尽快安心接种疫苗。北韩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报道，领袖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昨日在已故前领袖金正日79岁冥寿，前往平壤万寿台艺术剧场观看纪念演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干燥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普遍晴朗。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以下。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在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明早清凉。明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而家喺油站，将军澳隧道翻去将军澳就比较多车啦。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新界方面，在西贡，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菠萝斜径这一段是车多缓慢，断断续续车龙排到普通道近天后庙，而福民路去普通道回旋处的龙尾还是接近巴士总站。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金粟街有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嘅快线，同埋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慢线封闭咗噶。长度超过12米嘅车辆禁止由金粟街左转去炮台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观塘、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翻嚟啦，倾紧咧就系咧就有啲政党咧提议咧加呢、這个增收呢个股票印花税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咧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咧，我继续有听众打紧入嚟嘅就系阿 Ling 啊，系 Ling 系，请讲。 系大家好， 系 大 家好， 系啊， 系 啊，请讲。 讲下咧，头先咧嗰个嘉宾上嚟讲咧，又话嗰、那个。加少少啊，加0.1、0.2都话啲人唔会买股票，我就觉得唔系咯。依家你睇下啲新股啊，哇几贵利息啊，啲人都系咁借啊，抽新股啊，都唔知几多人做啊呢啲。佢最紧要系有钱赚啫嘛，佢点会抽少少税？你好似依家啲楼啊。你有乜嘢点加点加，咁一样系咁刺耳， 都唔区啦，系嘛？即系如果赚咗嘅话就 最紧要系赚钱。 咁啊，拎你有冇投资下咁样啊？系咪股民啊？你 就唔会有投资嘅，不过我对于呢啲嘢都有少少认识。吓，仲有一个问题，即系咧，嗰阵咧就我哋不嬲香港就有遗产税噶。咁遗产税呢啲都系有钱人嘅税收嚟噶嘛？点解会取消呢？我觉得咧，应该系要谂谂呢个遗产税咯。 好啊， 遗产税呢啲系佢有钱至有得立啫嘛，冇钱佢都唔会有得立啦。你话啱唔啱？ 明白，明白。好啊，唔该晒先，阿 Ling。咁啊，到底系咪应该即系增开税就加多几种咧？我问啊，咁啊呢个都有争拗， 有唔少人提过嘅。不过我自己都最近一路喺度思考呢个问题嘅。咁但系遗产税我就唔系好赞成加嘅，即系首先因为咧、 要交遺產税嗰班人咧，都係啲財富好容易轉移嘅。咁過去其實香港點解要揀遺產税咧？就是、香港想成為一個財富管理中心。 係啊， 係咪？咁如果我將啲錢擺喺香港嚟財，其實好多錢唔係香港人的錢嚟嘅。你知道香港啲好多係日本啊、東南亞， 即係叫拍嚟香港啦， 拍嚟香港嘅啫嘛。因為你度冇呢個税啊嘛。如果你話俾聽有，我即刻走嘅喎。其實好容易走啫嘛，嗰啲錢。所以即係我覺得其實最後並不會對庫房帶嚟好大嘅利益。當然你話純粹由一個公平啊、咩跨代貧窮嗰啲角度可以再去諗啦。但係我相信唔即係。同埋咧，因為遺產税其實係有個有個 threshold 嘅，即係如果冇記錯，好似2000万以上先交嘅。嗰啲人其實好多方法嘅，譬如用 trust 啦，係咪用嗰啲信託啦，其實有好多個方法去避開咗遺產税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唔係咁可行咯。 係啊，咁我哋而家傾緊咧就關於啲係股票印花税啊。咁啊，雖然税咧就好多種，咁但係股票印花税呢個咧就即係而家係股票王啦嚇。咁啊，對庫房嗰個收益嘅幫補都幾大嘅。咁啊，大家到底贊唔贊成咧？應唔應該加咧？咁啊，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聽眾咧就繼續有打緊入嚟嘅，就是、馮小姐咧亦都接通咗嘅，馮小姐。 你好啊，两位。 你好，你好，系，请讲。 你好啊，咁我咧系2020年6月成为股民嘅。咁我对于咧今次咧陈茂波讲话睇餸食饭咧，我觉得系啱嘅。边碟餸多人食，咁你就喺嗰碟餸嗰度加咪得咯。咁我觉得就系嗰个印花税，我已经做咗股民咁耐啦。咁我对于呢个股票咧近日呢幾個月咧，佢嗰個成交量啦，同埋佢嗰個結算量咧，我覺得係值得要加嘅。我甚至乎我想講話，你加夠0.3% 啦。 哇！好犀利啊！ 原因因為你呢一樣嘢，你加落去係可以平衡翻你往後你對於呢個社會福利嘅一啲咧進帳。咁你嗰度支出，你一定要揾一個大範圍嘅加幅。你先可以補救到佢嗰個支出噶嘛？ 即係馮小姐，你作為一個股民，你都唔介意加嘅，即係如果係呢個股票印花税。 我真係唔介意。 嗱， 你要睇一睇佢，即係近呢3-4个月咧，佢嗰個股值同埋本身新嘅股票咧，進入呢、這個即係俾我哋股民咧，其實係有好大嘅進帳嘅。在我嚟講，喺嗰個失業援助裡面咧。我就冇份噶啦，因为我唔够资格啦。第二就系我由呢个黑暴到而家失业到而家，我因为一路揾唔到嘢做，咁唯一就系喺嗰个股票嗰度，即系或者我因为我个分析能力比较好少少啦，咁我真系喺嗰度可以赚到我可以支出 系 平衡咯，收入同埋支出平衡咯。咁我觉得你收0.3% 就唔介意，即系你加咗你都唔介意嘅。 唔介意，因为我可以补助到一啲社福界嘅支出啊嘛。 明白，唔该晒你啊，冯小姐。咁啊，冯小姐作为一个即系投资者咧，佢就唔介意加呢个股票印花税咁。但系你嘅意见又点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继续有听众啊，邓先生亦都接通咗嘅，邓先生。 系你好，你好啊。 系啊，请讲。 啊，嘉宾好啊，冇啊，我同啊正话嗰位冯小姐嘅意见咧，就有一啲相同，有啲系反对嘅。啊，我建议咧系加0.5都冇问题嘅。就系赚咗钱需要改制啊。系买卖，佢而家买卖要抽税啊嘛。 系啊， 我意思系买就唔使抽税。 哦， 一卖就要抽0.5都冇问题。我就即系支持佢话陈茂波咧量入为出。我反对佢旧年咧乱咁派钱啊，包括维康啊、百佳啊、中原地产啊、养和医院啊，派晒俾啲有钱人啊。我 唔好乱派啦， 今年嗰啲差饷啊，成日嗰个系嗰啲大财团得益啊，嗰啲免差饷咧几廿亿。咁样回赠啲大财团嘅，你只可以咧，派一两间免差饷，就唔可以年年咁派福利俾啲大财团嘅。 好，唔该晒啊，邓生啊，咁唔应该派之余咧，就到底点样令到你个收入一个稳定嘅收益咧，其实都好紧要噶。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对政府咧，就系有政党建议咧，就系增加呢个股票印花税咁。大家有意见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里边咧，接通咗另一位嘉宾咧，就系自由党嘅党魁啊，钟国斌啊，同阿钟国斌倾下先。钟国斌你好。 喂，陈景祥，喂， Hello Felix 哥 ，Felix 哥你好，你好。 我仲有洪慧文喺度。 系啊，系啊， 系啊，威文。 系啊，嗱，我哋啱啱倾紧咧，钟国斌啊，就我睇翻自由党咧，就系建议即系赞成嘅，即系上调呢个股票交易印花税。咁啊，头先我一路都倾咗好多嘉宾嘅意见，其实正反咧都系落去都系讲紧嗰样嘢啦。咁就到咗增加之后，会唔会影响到呢个即系股民咧投资嘅意欲啊？咁你哋自己嗱，依家自由党应该系赞成呢样嘢噶。咁你哋自己有冇估计到，譬如话增加，即系你哋个建议咧增加到几多，同埋对库房咧嗰个收益帮助几多？你哋个建议具体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讲下？ 点解提出嚟呢，就最主要就是政府话冇钱嘛。咁我当然唔相信政府冇钱呢，政府仲有大把钱。不过如果佢话冇钱咪即係帮佢諗下点样增加佢嘅收入囉。咁如果短期内最快可以增加收入就係呢个股票印花税。嗱而家大家正常讨论过啦，就係一般而家 0.1%。我哋就同佢计数，即係计数最容易明白嘅。如果加 0.2%， 即係一倍呢，咁正话讨论过咧，好多股民根本而家喺买卖股票嗰阵时咧，佢唔系好为意或者介意佢嗰个股票印花税几多，因为实际上嗰、那个金额唔大嘅。你买10,000蚊股票俾10蚊计咁，咁嗱就2019至2020年咧，整体嚟讲咧，平均嘅每天交易系1290亿，我当佢1300亿，咁啊收到330亿嘅税。嗱，如果就咁。如果嗰個平均嗰個每日成交額冇變嘅話咧，如果加一倍0.2為準則嘅話咧，就咪變咗660亿咯。但係而家每天咧嗰個成交額要超過2000亿嘅，即係如果咁樣計成個數咧，出年可能好大機會政府咧係收到過千億嘅股票印花税嘅。如果咁大銀碼嘅話，而大家正話討論過，好多股民都唔係話好介意咁增加咯，去到 0.2 嘅話咧，呢、這個收政府嘅收入就好龐大，而事實上係幫到政府嘅收入，令到佢嘅支出嘅壓力去減低好多。即係照數著面數，即係數字計。嗱，今日又破，即係今日又去到 三萬新高位啦。 新高位平均今日都2080亿嘅成交額，即係話你整體平均喺嗰個一月份或者去到而家二月份咧，都超過2000亿嘅成交額嘅話咧，你真係可以攞到成1000亿嘅税收翻嚟。 中国斌啊，但系我哋喺呢度倾嗰啲证券界嘅朋友咧，就好反对噶，即系佢觉得咧，就市况就你而家话旺啫，咁唔系经常都旺噶嘛。咁啊，如果真系即系个市回翻去嘅时候咧，咁啊又点咧？咁啊再加上证券界咧，即系经营可能有困难嘅，咁等等呢啲咁嘅声音，你哋点分析咧？即系对 金证券界，你喺佢个从业员嚟讲，你即系影响佢嗰个收入，佢梗系一定反对啦。呢、這个好正常，好容易明白理解。咁但系整体嚟讲，即系。等于楼市一样啫嘛，即系如果而家旺嗰阵时个加，你到时淡或者个经即系嗰个股市或者金融市场环境唔好嗰时，你咪减咯。即系等于而家好似前一排嗰啲物业嘅辣椒，非住宅物业嘅政府减翻晒嘅，系咪？即系呢个系好有弹性去处理呢个财政收入同埋睇嗰个。整体嗰个行业嘅形势而去决定一样嘢，即系唔系话死固固，即系有加冇减咁。但系呢个可以有加有减噶嘛？所以我呢个又唔系咁担心，尤其是而家喺量化宽松、全球印银纸嘅情况之下，银行冇利息，咁啊加上北水系咁涌落嚟嘅情况，我即系而家好多股市嘅分析员啊或者经济学者都认为今年嗰、那个。股票市场甚至乎去到38,000点都有。即係喺咁嘅情况之下，即係唔会影响个香港个金融市场地位嘅情况亦好旺咁去做呢，即係你嗰个股票嘅从业员必定受惠。 是啊，中国斌啊，但系你睇翻议会里边先啦，譬如你哋提出咗啦，其他政党个情况点，同埋即系呢个如果真系要政府要做啲嘢嘅话咧，喺议会里边个流程系点啊？需唔需要投票或者系点样嘅过程去决定呢件事啊？ 呢个就唔系好需要嘅，因为你财政预算案如果阿财话要加嘅，咁喺呢个财政预算案里面我哋投票通过搞定，即系呢个好简单， 唔需要做任何其他嘅咩嘅手续啊等等嗰啲。咁而家议会里边啲其他政党嘅动向系点咧？你觉得今次如果提出嘅话， 嗱而家 成事嘅机会大唔大？ 城市機會就是看財爺自己去決定的，他自己計算他自己盤數啦，是不是？這個只不過我們一種意見給他，令到他有那個財政收入增加的其中一個最快和最簡單的方案來的。至於你說有些人當然提及去增加其他的稅種，其他稅種的話呢，就老實說，尤其是在那個利得税裏面，即是做生意那個，你現在衣食住行行行都面對困難，係咪？大部分我相信今年都係蝕本㗎啦。你就算增加幾多個百分比啊，都冇意思嘅，因為個個都蝕本，都唔會交税，係咪？咁所以同埋或者有啲就話增加呢個博彩税咁，你博彩税你嗰個整體每年佢政府收入都係100多億啫嘛，你就算增加一倍都係100多億，咁你係有所幫助嘅，幫助幾多咧？係咪？即係唔係話好大嘅幫助？但係你股票印花税正話，即係用數字嚟分析俾大家睇嘅話咧，即係挽下手，即係今年過千億嘅收入係絕對好容易達到嘅一個目標嚟嘅，所以又可以幫助政府嘅收入去令到佢個財政赤字咧有所改善。 你講到財政赤字咧，鍾國斌嚟都順便問一問你，因為下個禮拜三咧就即係財爺就公布佢個預算案啦。咁而家話會有個歷史性嘅赤字啊，3000億左右啊。你哋擔唔擔心係咪一個結構性嘅財赤呢方面嘅問題？你點睇啊？ 我相信未來一兩年咧都會係赤字嘅啦，因為嗰個經濟未復甦，亦唔知幾時復甦。就算而家例如下半年，今年下半年復甦嘅話咧，亦一段長嘅時間，一兩年嘅時間先可以。即係回復翻往時嘅咁嘅經濟活動或者咁嘅收入，所以未來我相信兩三年都會係一個龐大嘅經濟赤字會出現嘅。咁但係係咪去到結構性咧？就係睇下嗰個經濟反彈嘅力度係一個 V 型啊，定係 U 型啊，定係 L 型啊？咁所以呢個係有啲要時間去分析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鍾國斌。啱同佢倾嘅咧就系自由党党魁嘅钟国斌嘅，啱啱倾紧嘅咧就系有啲政党嘅倡议咧增加呢个股票印花税嘅，咁啊同佢问啊，咁我哋做个简单结论啦吓，其实即系我谂呢个收益即系对个政府库房嚟讲，即系真系相帮助好大 嘅， 系啊系嘛，即系我讲紧几百亿嘅数额咧，同埋而家即系其他行业咧，即系其实即系都好艰难啦吓，咁你金融业咧就真系一枝独秀嘅，咁会唔会其中一个可行嘅方法咧？咁我哋就不如留待下个礼拜啊，睇睇财政司司长。 不過我想第一句咧，就係頭先你講係咪結構性赤字，我就覺得唔係嘅，因為佢今次點解會3000億，就是、因為佢有啲抗疫嘅使咗，嗰度都好犀利， 好勁啊！嗰、那個 咁，所以唔會年年咁使噶嘛，所以嗰個唔係結構性嘅。但係就當然我知道我哋香港政府一路都有個得意嘅地方嘅，就係話佢哋成日認為咧，就薪俸稅同利得税咧，就係一個恆常性收入。印花税唔系嘅，咁所以咧个印花税赚收到几多钱都好啦，佢哋都觉得诶呢、這个 非经常收入 系啦，唔知出年点嘅咁样。咁但系我系如果一年嚟睇系咁，但系如果十年、二十年都系咁嘅时候，我就觉得冇理由仲系当佢系一个非经常性收入咯。系咪？即系无论系唔系净系股票嘅，即系包括 卖地啦， 卖地有啲唔同嘅，卖地即系如果真系 physical 卖块地、收地价嗰个另一回事。但是如果因为那个其实严格来讲不是收入来的，因为你卖紧资产。但是股票同埋楼宇买卖个印花税那个呢，我其实觉得是应该当它一个经常性，不过是一个波动比较大的经常性收入。 洪慧文，你讲紧呢个都系一个大嘅课题嚟嘅，因为咧就大家点样计算嘅公共财政啦，因为香港政府咧每次即系收入突然间大增咧，都系因为呢啲所谓突如其来嘅收益啊、印花税啊、地税啊或者其他等等啊咁。咁好啦，咁啊答案系点咧，都系要睇下个礼拜啦吓，财政预算案点公布嘅。咁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倾另一个题目。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到， 大家好，我是王夏慧，夏慧依，祝愿香港，祝愿大家好像牛一样咁强壮，牛一样咁坚毅，面对疫情齐心打败佢。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心想事成， 牛年行大运。你会不会认为买嘢 shopping 是其中一个减压方法呢？ 但如果经常冲动购物，咁就要揾出系咩原因啦。因为咁好可能会影响你嘅心情、工作、人际关系，以至造成财政嘅问题，所以必须要正视。听住2月19号星期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由钱佩佩主持《清晨省理》，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教你点样喺新嘅一年唔再做购物狂。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我想同大家傾另一個話題咧，就係、是、關於政府宣布咗咧年初七咧，咁咧就會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啦，咁啊包括食肆堂食咧可以延長去到晚上10点嘅，咁啊容許四人一台，咁啊部分嘅場所亦都重開啦，咁啊包括戲院啦、美容院、健身中心、主題公園、體育處所等等嘅，咁啊關於個食肆個重新開放咧，咁啊政府有一個新嘅限制啦，咁就係話咧就係呢啲食肆同埋處所啦，就必須要全日要求顧客用呢個安心出行或者登记顾客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和到访场所日子和时间，就保留这个记录31日，就否则这个场所就要停业或者暂停晚市堂食3日、7日或者14日。就换言之，就是这个安心出行就成为了这个服务业里面其中一个必须的条件。但是这个就都有些争论，很多人始终说关于私隐或者其他等等的问题里面，就似乎对这个安心出行这件事都有些抗拒或者有些担心。到底这件事里面会不会影响到一些食肆，到底他们开业之后是不是肯用这个安排咧，或者要唔用嘅话咧，可能你就唔能够恢复翻去到10点啦。咁对个生意可能有啲影响啦。咁到底业界里边对呢样嘢嘅反应系点咧？咁如果你是业界人士咧，或者系即系饮食业里边从业员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关于个话题嘅。咁好啦，我而家接通咗咧，就是、一位业界嘅朋友啦，不如先同佢倾一倾先。咁就系跑马地嘅居酒屋店长啊，煲儿嘅，煲儿你好， 你好啊。 是啊，咁而家我哋头先讲緊呢，政府有个新嘅规定啦，咁呢就话如果你全日呢就都要顾客係用于安心出行嘅。咁你自己点样准备做呢件事呢，或者係做唔做呢？ 我就係准备唔做安心出行呢件事，同埋唔做堂食啦，即食。 咁都影响你嘅生意都好紧要㗎喎。 都係啊，咁但係如果要我哋啲同事去冒个险，每两个星期去排一次，唔知几多百人去到一起做检疫，咁样无啦啦中咗就无谓啦。咁另外佢又话，如果我哋想做四个客人嘅，就要做晒嗰堆嘢啦。咁但係唔想做四个客人，想做两个客人，六点收工嘅，咁又可以唔使做嗰啲嘢。咁变咗好模糊啊成件事。咁究竟我系唔会做呢一件事，定系做咗呢一件事？我做咗呢一件事，如果有客人佢 count 到我有20个客人入咗嚟嘅，今日喺门口可能有俾老电视见到啦。咁但係我哋只係得10个客人係有資料喺度，即係可能佢哋會填假資料啊，或者係佢哋用假工嚟撥啊。咁嘅話無啦啦罰嘅都係我哋喎。咁好抽象囉成件事會。 咁但係你哋個決定就話就唔用安心出行，即係你寧願維持返兩個人就6点堂食去到，係咪咁啊，即係個安排。 因為佢一開始嘅時候呢就會講到全部要用，咁我哋就直情講唔做客啦。咁係佢尋日先至講話6点之前嘅呢一件事啦，即係可以唔用安心出行，咁就你6点照可以繼續做生意做兩位嘅。咁我諗我都會再睇下佢年初七、年初八佢再講啲乜嘢先。因為呢個政府朝令夕改，根本都估唔到佢做乜嘢嘅。咁無啦啦佢話開咗，跟住啲人可能放假啦，之後就去檢疫，跟住又多人中咗，跟住又收返雙位數，然之後所有食肆又唔俾開，咁跟住好似之前咁啦。咁我哋嘅订台咧，由11月一路去到新历新年都系订满嘅喺夜晚。咁突然间11月佢唔俾我哋开。咁我哋变咗扎住嗰啲货系摆到我要抌嘅咯，全部。咁同埋圣诞新年呢个做冬嘅假期，其实呢个时间系我哋要嚟填补翻之前喺呢个疫情或者系运动所产生出嚟嗰啲负债。咁但系佢都要焗住我哋冇得做，而家去到年初七先至话俾你做。咁其实系冇影响嘅，即系成件事已经系蚀晒噶啦。 咁但系同即系夜晚黑嗰个生意咧，其实通常占你几多个百分比到嘅？ 原本咧，我净系开夜晚，我由开5点至凌晨2-3点嘅。咁所以其实系100%。咁跟住咧就焗住要我哋开 lunch， 咁开 lunch 我哋由一间居酒屋本身我哋系 出小食，最主要都是我啲朋友嚟飲酒超嘅。咁、 嗯、 但係佢哋全部都可以超唔到，因為佢哋七點零鐘收工，八點鐘嚟到，跟住九點零鐘就要拉個酒啦。咁、嗯、其實係做唔到客、我哋想做居酒屋俾客人嗰個心態。 好啊，不過而家呢個時間，我哋先聽一聽新聞啦，翻嚟繼續傾啊，先聽下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十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十二宗是本地感染，其中十宗源头不明。有两宗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曾经在农历新年假期期间出外拜年。这两个个案合共有近七十名紧密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葵涌消防局出现爆发，累计两名消防员和一名紧密接触者是确诊，亦有消防员和家人初步确诊，当局将葵涌消防局纳入强制检测名单。荃湾海霸街都好烧腊茶餐厅有做烧腊的厨师确诊，十一名同事需要检疫。广华街广发商业中心一个厨房亦有员工确诊，九名紧密接触者需要检疫。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十宗，患者包括圆圆护老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一名护理员，有五十名院友和大约三十名员工需要做检疫。内地科兴生物表示，首批供港的10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计本周五可以抵港。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有关疫苗的批核等细节当局会适时公布。被问到政府官员会否带头接种科兴的疫苗以增强市民信心，徐德义说，计划开始的时候政府会有不同渠道推广，接种的过程亦会有知情同意的签署，会有医生讲解，评核个人本身当时情况才作决定。据了解，本港会有超过20间疫苗接种中心将分阶段投入服务，初步构思最优先接种的群组包括长者。两大主题公园宣布重开，明日率先复业的海洋公园傍晚五点开始接受网上预约，预约开始之后不足半小时，一度已经显示系统繁忙。香港迪士尼乐园后日重开，两个公园入场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或者登记个人资料。海洋公园表示，所有员工将于公园重开之前及每14日定期进行新冠病毒的测试。园方又表示，整体及个别机动游戏和设施容客量均减低至不超过一半，所有剧场亦都采取隔行入座措施。香港迪士尼乐园表示，涉及运作的演艺人员每14日要进行一次新冠病毒检测，乐园会继续实施一星期营运五日的安排，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暂停开放，并且会实施人数管制。澳门开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一星期以来，收到大约10000名市民预约接种，至今已经为2000名有优先需要人士接种疫苗。当局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不良反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听朝清凉，明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去翻将军澳的龙尾都是在收费广场。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有维修工程，咁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而家近住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在油麻地的金粟街，为了配合中九龙干线工程，现在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一段的快线，以及是介乎渡船街至广东道的慢线是封闭的，长度超过12米的车辆暂时禁止由金粟街左转入炮台街。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在下角道晚间会有更换水管工程，由晚上11点去到明日早上的6点钟，下角道去上环方向，由地面通往天桥的支路以及是介乎洛礼街至天马街的部分快线是封闭，咁揸车的朋友到时请留意返现场的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表现系慢， 我又觉得佢乱，都系靠自己。 因为你谂下沙士嗰阵，其实都可以好乱，但嗰阵冇乱咯。 与其自己讲，不如打嚟一齐讲。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同官员直接问，直接讲。 觉得局长嘅表现咧， 关注优先接种嗰个问题。 呢啲智慧城市对我哋嘅私隐，系究竟有咩？ 咁会唔会从污水检验入手咯？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收点止三色咁简单。 言谈自由，其他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新聞翻嚟，自由風繼續同大家傾咧，關於就係食肆咧就可以放寬啊，咁咧就可以四個人一台嘅，咁同埋咧就可以咧就去到堂食去到十點鐘啊晚上啊，咁但係咧政府提出嘅要求咧就係話咧係顧客一定要用於安心出行啦，或者係登記顧客嘅資料，包括姓名啊、聯絡電話等等嘅，咁啊亦都可以補充翻少資料嘅，咁啊食衞局長啊陳肇始曾經補充咧，就如果食肆選擇晚市六點之後唔營業啊，同埋唔需要四個人一台咧，佢就只要需要遵守上一回的防疫規定嘅啫，即系换言之咧，就无需要用呢个顾客要用嗰安心出行啦，或者登记顾客资料，或者职员咧就每14日检测一次嘅。咁啊，到底呢方面咧就对业界嘅影响会点咧？或者如果你系业界人士啊，到底系咪要用安心出行啊？或者点样做呢个安排咧？就迎接呢个初七咧，就系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咧咁。咁啊，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喺新闻之前咧，就同一位咧就系饮食业界嘅跑马地居屋酒居酒屋嘅店长啊，波儿倾开噶，波儿你好， 你好啊， 系啱啱我哋新闻打断咗吓，咁啊好啦，咁我哋嗱，你头先讲翻咧，就系你哋知啊，夜晚咧其实系占你哋主要，即系乜全部添啊，咁而家咧就要改翻做呢、這个即系新嘅安排咧，你就唔想做啦，咁其实点解咧？即系其实如果咁讲啊，即系纯从个生意嚟讲咧，其实就要用安心出行啊、登记等等咧，可能麻烦啲啦，咁但系其实对个生意系好关键嘅，咁但系你都选择唔去做咧，咁其实考虑有啲咩因素添啊？其实。 考虑咗就系首先系我哋同事嘅安全先啦，要去做嗰个检测系好多人喺嗰度啦。 嗯。 咁另外就系、是、如果我正常我嘅生意系做到凌晨，我先至可以有翻一个可以嘅空间嘅话，咁但系去到十点其实系唔够时间俾我哋嘅客人去享受一个晚餐。 嗯。 咁其实就等于好赶时间咁样食 lunch 咁样咯，即系得两个钟头。整一个晚餐，咁其实我又唔想啲客人嚟到居酒屋有呢个唔好嘅经验。 嗯嗯，咁但系如果系政府第时再放宽翻啦，即系真系可以恢复翻晒， 即係可以你一路通宵經營都得嘅咁。咁但都係要安心出行。咁你又做唔做呢？ 如果佢係可以開得通宵都得返晒，然之後要用安心出行，咁都要睇下佢係咪要每一個同事每兩個星期都要去做一次了備。咁都係以同事嘅安全為先啦。 哦，即係你個考慮主要反而就係個十二日，即係係啦，逢十二日要檢查一次嗰、那個嗰、那個規定。十四日啊，十四日檢查一次嘅規定。但其實如果係啊，不如嗱，但如果按照從一個經營者嚟講，其實你保障嗰個你嘅同事啊，或者係即係安全啊，或者知道個情況係點，其實都可能好事嚟喎。點解你會咁擔心呢？其實 點解我會咁擔心？因為就咁見睇下佢喺宣布話要全部人都要檢疫嗰一日，唔係淨係飲食業，係美容、健身，係全部咁多嘅職業嘅人一齊去做檢疫喎。即係好似佢哋封樓或者封區，佢哋唔係逐家逐户上去同你做檢疫，而係全部人喺曬同一個好擠迫嘅空間去做檢疫喎。咁如果咁危險，咁點解仲要去做呢？咁同埋就算聽到佢講可以去到單位數啦，咁就又唔係俾翻酒吧嘅業界開工，就係走去中港澳通關，即係話你一路係咁入啲細菌入嚟，咁但係我哋做乜嘢都冇意思㗎喎，因為你只係會我哋開到啫。 我想問一下咧，點解你覺得中港開關係啲細菌？首先唔係細菌啦，係病毒啦，係入嚟啦。即係而家咧，就算你跟世衛咧，即係中國內地咧係低風險地區，香港係中風險地區。啊，點解你會覺得係咁樣嘅咧？香港到而家為止，大部分嘅輸入個案其實都唔係內地過嚟嘅。起碼由舊年， 但係由一開始，我淨係知由高鐵嗰一個開始啦。咁跟住呢一排又會有嗰啲唔需要檢疫、唔需要隔離嘅人。咁啊，一家五口又中晒，住咗一個 building 嘅裏面啦。咁既然佢有咁多嘢係唔可以俾人知道佢自己有冇病，而佢唔需要去檢疫，而我哋要受呢個風險嘅話，咁其實唔理邊個國家嚟啦，佢既然係咁通關法，係咁輸入人入嚟嘅話，咁我哋都係有極大嘅危險。我哋最大嘅危險就係唔俾我哋做生意，我都唔知點解。 好，咁啊，唔該曬先啊，波兒。 好多谢晒， 唔该晒，系啊，啱啱啊倾紧咧就系关于咧就初七嘅时候复业咧，就政府都放宽咗啲措施啦，咁但系咧就都系有啲前提嘅，包括仲呢个安心出行啦。 不过呢样我一样嘢，我同意头先嗰位店主讲咧，就我唔系好明白点解政府又要翻转头就话啊，如果你跟旧嗰个咧，就都可以跟六点前咧就唔使跟。我又觉得个科学根据喺边度咧，即系我唔知呢个决策。咁即係我觉得一个政府做完决策之后应该深思熟虑，有科学根据跟住就做。就唔会因为有啲声音反对呢就又要諗一啲所谓嘅折衷方案出嚟呢，就两面不讨好㗎。 李鸿伟文，我哋讲紧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安心出行都系其中一个，即系几关键啊！即系好多，即系包括食肆在内咧，亦都有啲人即系坚决，即系觉得好似就系对个私隐嗰个影响啊，或者侵犯啊咁。咁啊，譬如话因为你都系一个即系资讯科技界嘅背景啦，其实喺啲程式嗰方面有冇一啲其他嘅方法可以用，或者政府嚟讲长远计啦，即系如果真系为咗防疫嘅需要啊，即系令到啲人比较安心啊、安全啲嘅，有冇其他嘅选择可再可以做，或者安心出行有冇一啲方法可以令到一啲人系免除咗嗰方面嘅担心而有用咧？ 我冇详细研究安心出行呢只 app， 虽然我有装啊，咁但系根据政府讲咧，就首先佢所有资料系储翻喺我自己部手机度嘅，只系当出现咗有呢一个咁样嘅譬如有一个处所啊，有出现咗一啲确诊案例嘅时候咧，佢先至会，我唔知道透过咩，因为我冇研究佢个 program 点写啦。但我估就佢出一个 broadcast 就俾所有人，嗱，曾经佢 match 翻你有个 record 系嗰一日你出现喺嗰度附近，于是乎佢通知你啦。咁如果系咁咧，其实就我就觉得对个私隐保护其实都好够嘅。咁当然其实咧，我自己我觉得更加应该即系其实。首先私隐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即是当我们考虑到公共安全啊，搞到健康这些时候呢，其实都要想的。为什么中国内地控制疫情控制得这么好呢？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健康码。健康码和安心出行很不同的，他真的会记得你的 location， 一路跟着你。所以你会知道呢，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呢，譬如我去过某一个区，佢都會由綠色變咗橙色嘅，即係譬如北京，我突然間去咗大興區咁，跟住只要我去過咧，就大件事啊，你就橙色噶啦，有排搞嘅。咁即係當然啦，咁 對於大家會有不便的、 嗯 啊、但是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首先 我見到坊間有很多陰謀論，但是即 、 嗯、 我抄回呢，其實在去年的十月，因為這個食、食環署新聞稿來的，去年十月十三號呢、食肆、酒吧、卡拉 OK 場所及夜總會等餐飲業代表呢就跟他們商討的，當時呢政府應該未脫安心出行的，就說準備做緊、當時這個資訊總監辦公室就介紹，而當時的業界呢就表示會積極配合同埋協助咧，衞生服務中心追蹤密切接觸者嘅工作。咁、最主要嘅問題係咩呢？我哋經常所謂就話，即係唔知道來源嘅呢啲咁樣嘅確診者咧，就因為佢自己唔知道佢係幾時會接觸到。咁呢一個係最危險噶嘛？即係你揾唔翻佢原先喺邊度惹到呢樣嘢，因為你知道話 OK， 咁你可以將嗰啲密切接觸者全部隔離嘅話咧，好快你可以 stop 到嗰個傳播鏈。但係如果你唔知嘅話咧，咁佢一路就喺度傳播，咁、成件事就係咁樣嘅啫。即係我覺得如果我哋即係我明白有部分人士啦，就即係包括頭先嗰位院長啦、可能對政府係有一啲嘅不信任，咁但係我就覺得你就要諗清楚啦，你個不信任去到邊個程度先，即係如果無限上綱無限陰謀論咧，其實冇得搞嘅，即係我就見到政府係咁樣講佢，我亦都相信咧政府其實佢。冇能力去呃我哋嘅，因为只要有一个公务员知道佢原来系呃我哋咧，佢一出嚟，blow whistle 咧，吹哨咧，成个政府就基本上诚信扫地要落台噶啦。所以喺咁嘅情况下，我觉得我真系谂唔到咩情况下政府会喺呢件事，譬如呢个安心出行呢个本身，佢有冇做监控，佢有冇做记录？个记录究竟系喺个政府 server 度定喺呢个手机度咧？我相信喺呢一点上咧。我好难想象政府会呃我哋，因为政府唔系一个人啊嘛，有好多人噶嘛，系咪？政府部门里边一样有好多蓝丝、黄丝、乜丝都有噶嘛，你系咪相信到嗰样嘢可以保密到冇一个人系知道啊？我就唔相信咯。 好啊，咁嗱，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有位听众李先生接通咗，不如听下李先生又点讲先啊？李先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我都好赞成刚才嗰位先生嘅讲法嘅，其实唔应该太多阴谋论嘅。其实政府只不过都系想留低一个 trace 俾大家去跟踪翻边个去过啫。我举个例，我上个月去过红磡一间粥店食粥嘅。我自己都突然间谂一谂，政府呼吁14日前、14日内去帮衬过呢间粥店嘅人，去做个检测。咁我第一時間自己，我記得我超過14日嘅，應該有20多日前嘅、但係我都即刻去做一個檢測，等自己安心。如果我當時呢個店係有用安心出行嘅，咁我其實可以知道究竟自己 exactly 幾時去過，就唔使咁麻煩。 即 係 幫到你嘅，你覺得？ 係啊，咁另外頭先居酒嗰位先生咧，我懷疑佢冇去做過檢測嘅，佢自從有咗呢、這個。事件之后他是没有去做个检测，怎样什么很狭窄的空间、我做过三次，我每一次去都是大家有一个安全距离、去排队、逐个行入去登记隔开晒，每人都有平方隔开晒去做治疗的、去做检测的、相距不止 1.5 米的，起码有3-4米、4-5米、 安全好安全啊。 是啊，我怀疑他未去做过的，我做过几次、我每一次都是自己自发性去做、一去过，因为我做服务性行业的，咁我是都去过一些好人多的地方、每次做完一些事我都、自己不如去检测下、我做的目的不是为自己的，因为我有屋企人，我有老婆有仔女的。我都怕我带了回家的，所以我不停去做的。 都要小心一点。好啊，那么麻烦你先啊，李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呢，就其实除了这个即是追踪的行踪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即是将会发生的，就是关于注射疫苗啦。那么不如先休息一阵先，我们回来讲一下政府都怎样安排这个接种呢。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节目又打开旅游事件簿， 继续温泉浸浴篇。 三位节目主持在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浸浴体验，他们一集不够讲、 除了热辣辣浸温泉体验之外，还有冻冰冰浸浴体验、 更加有特色浸浴体验分享，例如用动物便便做燃料啦、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Cino、 年初九浸过靓浴，病菌冇掟走。 喂，精灵一点有利是派喎， 系咪又要打电话嗰啲噶？ 唔使啊，好似话个个都有噶。 精灵一点一人送你一封大利是， 有我沈达源送你一团和气，成日喺屋企做嘢，同屋企人朝见口晚见面，凡事互相迁就同埋体谅，就自然可以避免冲突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今个新年祝大家利是斗来，幸福满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想同大家傾下咧，關於個接種疫苗啊，咁大家知道咧，新冠疫苗嘅接種工作咧，香港咧就可以三月初咧展開啦。咁啊，都比其他地方慢咗，因為啲有啲國家我哋知道咧，啲接種嘅速度都相當高噶。咁咧就政府咧就打算係會喺全港十八區咧設立呢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咁每區咧至少有一間嘅。咁啊，最新嘅消息咧就話科興嘅首批100万劑嘅疫苗咧，最快喺本週五就可以抵港噶啦。咁啊，相信下星期咧就可以開始接種噶啦。咁到底政府点样安排呢啲咁样嘅接种计划呢？咁因为都几庞大嘅，即係如果我哋话希望能够越多市民去接种嘅话呢，咁个数目要应付嘅呢都係讲緊相当多嘅数量嘅。咁到底点样安排呢？同埋呢就有关嘅安排里面点能够有效地快速地呢可以帮市民接种到呢？咁我哋呢就会自由风同大家倾下关于个话题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课题都有兴趣嘅话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电话机旁边呢接通咗一位呢，就係香港创新医疗学会会长刘少怀咧，同我哋讲下关于呢个接种中心嘅安排同埋接种嘅安排等等嘅。刘少怀你好， 喂刘医生， 你好，大家好。 系啊，我哋而家讲紧咧就政府嗱，而家安排紧咧就话即系三月初可以接种噶啦。咁啊，初步咧而家呢个即系接种嘅安排里边有冇咩特别即系值得留意嘅地方，可唔可以同佢讲下？ 我哋香港创新医疗学会咧，就今次咧就好即系有机会接到政府嘅初步通知。就會係負責營運其中一間嘅社區接種中心嚇。咁啊，琴日咧我哋都參加咗個說明會嚇。咁我諗即係可以喺呢度介紹少少啦，等啲市民大眾都可以了解一下啦。咁啊，當然啦，個日期啦，以及咧嗰個邊一隻疫苗開始接種啊，呢啲係政府嘅政策決定啊。咁我呢度咧就冇資料，不過咧大致上咧。每一個中心咧，嗰、那個流程咧都會係樣樣相同嘅。首先咧就有個叫做網上預約，咁啊呢個就應該好多市民都好熟習啦嚇。選擇你嘅地點啊、時間啊、日子啊等等嗰陣時嚇。咁啊今次嗰個網上嘅預約之中嗰陣時都提供好多資料嘅嚇、關於嗰只嘅疫苗啊、一啲內容啊，咁啊市民需要即係。take 一 take 啊，明白咁先至繼續落去。咁啊， 劉少懷咧，係咪一定要網上預約咗先可以去㗎？唔可以即時自己咁排隊㗎嘛？ 今次嗰個做法嗰陣時咧，就比上次咧就係、是、比較即係有，因為你頭先都講咗規模甚大啊，咁所以可能咧即係有啲秩序啲，咁啊就可以係啲人咧就知道自己嘅時間去到，一方面咧。避免咗啲人多嘅時間輪候啦。另一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嗰啲疫苗，尤其是BioNTech。呢一隻疫苗咧，佢有個即係超低嘅冷凍嘅嗰個安排，需要係解凍嘅。咁而佢解凍咗之後，要稀釋啦，稀釋成為5G 嘅即係疫苗針啦。佢哋都有個時限嘅嗰個保存期嘅，係幾個鐘頭嘅。咁所以過咗幾個鐘頭之後嗰陣時咧，如果冇使用到嗰陣時咧，其實就變成係即係無謂嘅浪費啦。咁所以如果係市民有預約到嗰陣時咧。無論邊隻疫苗都好嗰陣時咧，咁呢個估算啦、以及疫苗嘅嗰個庫存啊、運送啊等等嗰陣時咧，都會有一個比較好嘅管理，咁呢個係對大家都好嘅嚇。好啦，咁預約完咗之後嗰陣時咧，就去到嗰個站，咁當然有啲簡單嘅即係檢查啦，尤其是啲優先組別啦。咁主要個流程咧就係即係三部曲啊，第一部曲咧就係、是。喺嗰個等候區嗰陣時咧，會有人解釋嗰隻疫苗嘅一啲基本嘅信息啦，或者係派一啲嘅單張啦，或者可以睇一啲錄影帶啊等等嗰陣時嚇。不過咧呢啲個情況咧，就係、是、最緊要就係有啲嘅市民如果有一啲其他嘅情況，我哋需要做一個健康嘅評估，咁就有醫生啊，因為每一個中心都有醫生。即係喺度當值嗰陣時就做一個評估，睇下佢適唔適合咁等等嗰陣時、好啦，跟住第二步啦，就入到去嗰、那個注射站啦。咁啊，譬如以即係灣仔醫館嚟講嗰陣時咧，佢應該設計咧就有14个注射站。咁、就政府嘅 即係邀請信之中都有個計劃咧，就係、是、每一個注射站一日由朝頭早八點到夜晚八點，就應該係服務165位市民嘅。中間有一個鐘頭係穿節嘅嚇。咁所以165個市民乘以14個，咁你都係估到啦。一日呢個中心都要處理即係超過2000嘅市民嚇，所以一個幾繁忙嘅市民。去到呢個站之後，市民要做啲咩嗰時咧，就首先就身份證啦、插卡嘅啦，而家都。即係資訊嗰、那個科技喺幫佢協助咗我哋嘅流程好多，插咗吸入去嗰陣時咧，你之前嘅登記啊、個人資訊咧就會喺個電腦顯示出嚇。今次係利用咗嗰個醫健通嘅入邊疫苗嘅即係記錄嘅嗰、那個嗰、那個網頁嘅，喺、個網頁顯示出嚟嗰陣時咧，咁啊對個基本資料之後嗰陣時就要需要進行一個叫做即係知情同意書嚇，知情同意書嗰陣時，即係每一個市民要明白佢係接受邊隻疫苗啦，邊隻牌子啦，佢有冇心中有冇一啲疑問啦，佢係咪真係同意啊？啊，明白清楚佢個同意啊，等等嗰陣時嚇，咁啊跟住咧喺個電腦方面咧就做一個無紙化嘅嗰個記錄噶啦嚇，全部都係無紙化噶啦。 即係打之前要簽呢個同意書嘅， 係啦，係個無紙嚇 要簽嘅， 由注射員用口頭。問清楚佢之後嗰陣時咧，咁啊跟住喺嗰個醫健通嗰、那個疫苗嘅記錄檔案之中咧，就係、是、做一個記錄噶啦嚇。咁如果個市民諗諗下話，哎呀都係即係思前想後啊，咁點嗰陣時咁一定有即係另一個即係路徑嘅咁、可能會作翻去再問下醫生啦，咁啊行翻去醫生嗰個台嗰度再問啦、或者可能佢。即係覺得今日都係時間太忙啊，趕唔切啊，要改期啊，咁啊去翻改期嗰個等等之中嚇。好啦，一切順利啦，咁啊就注射啦。通常我諗都係即係五秒鐘時間，大家睇睇嗰個即係電視啊、短片都見到嚇、即係呢個世界各地啊流感嘅注射都係咁樣嘅嚇、即係做一個肌肉注射、一下咁樣嚇。咁啊之後咧就個電腦咧就會係印出佢下一次第二針嘅時間啦、邊個中心啊等等嗰陣時嚇。咁呢個就唯一一張咧。就是那個病人的記錄之中的時候呢他是揸在手上的、今天打了針下次幾時打打哪個牌子、在哪裡、就政府設計這個表格設計得都 挺有心思的、因為你知道一張紙擺擺下都不知道在哪裡下面有一個小小格子好像信用卡那麼大的 size、你、即找舊錢粘了下來就放到自己的、即銀包裡每一次看到就會記得、就算你不記得都不要緊原來咧，因為你有即係嗰啲手機嘅number 啊之類嗰時咧，佢喺你打針嘅前一日都會再傳送一個 SMS， 你會提嘅，即係提嗰個市民嘅。 咁因為咧就係、是、大家都市民都明白啦，就係、是、今次呢個疫苗嘅開發嗰時咧，佢個第二針咧係一個叫做加強劑。加強劑嘅意思咧，即係話因為今次係一個正常人嘅抵抗力咧，就需要多啲嘅。一啲嘅即係免疫嘅嗰啲嘅系統咧，即係記得有呢、這個即係新冠病毒啊，咁啊記得長啲嗰陣時嚇，咁而家科學家都喺度研究，到底我哋打完一次針之後係一世咧，定係要每年打嚇？等呢啲科學委員會大家去再研究下，或者多啲科技再嚟睇下嗰陣時。但係所以呢個第二針咧，就係、是、除非有好特殊嘅情況之中咧，就應該係依照個時間。咁、如果有任何嘅問題嗰陣時咧，政府都會提供啲熱線啦，即係去調整翻，就唔使喺現場咧，就係即係搞呢啲即係手續。 手續啊， 好啦， 係啊，劉少維呢度咧想問一問你先啦。有個講法就話咧，長者咧係可以帶兩個照顧者一齊咧去接種嘅，依、這個安排係咪可以咁樣做嘅？ 啊，呢、這個好安排喎，好主意啊，好似我哋身份證啊嘛，係咪換領身份證？因為咧就個概念就係咁嘅，即係長者慢性病，佢哋主要係一個高危人士啦。咁我哋今次打預防針作為佢哋嘅優先嘅即係群組，就係想提早佢哋嘅保護嚟㗎。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就算打咗疫苗，邊個牌子都好，佢嗰、那個。保護力咧都係唔係達到100%嘅，咁尤其是一啲長者，佢需要喺屋企有人照顧嗰陣時，咁我哋都希望咧就係、是、照顧佢嘅人啦，無論係佢親戚啊，同佢住埋一齊嘅其他人嗰陣時咧，佢哋自己都保護埋，因為佢自己保護埋嗰陣時咧，佢哋受到中招嘅機會就少啲，咁啊亦唔會傳染俾老人家。 即係所以一打嘅時候，佢照顧者就可以一次過接種埋噶啦。 係啦，咁佢可以喺預約嗰陣時咧 tick 埋佢嗰個即係照顧者嘅。那個姓名啊、身份證啊之類，咁 都要打同一隻針喎，因為你嚟到個中心就啦。但咁如果個照顧者話：哎呀，我又想揀第二隻啊，咁 就唔得啦。 我諗就可能冇咁嘅彈性啦嚇，即係呢個可以再問一問政府啦。咁可能去第二個中心再打。不過我只覺得咧好簡單啦。嚟到个中心悭时间嚟一次，唔使再跑多一次，咁最好噶啦。 好，唔该晒先啦，刘少怀。啱同我倾嘅就系创新医疗学会会长刘少怀嘅。咁今日自由风嘅时间都够啦，拜拜。